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D100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我哋有自己有， 你哋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 每日朝早八点到凌晨十二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D100 讲真话， 行公义， 好怜悯。 我哋有自己有， 你哋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 超重、过重，生命不能承受的重，重重复复，来来回回，为了减肥，我们走了几多冤枉路呢？ 三冲动， 重点出击，过来人现身说法，细说从头，为健康、理想的身形、合理的体重开路，重新认识自己，重点出击，逢星期五晚，霎时冲动节目内播出。 自己有庆爆一周年大会演， 爆爆爆爆 D 一百自己有庆爆一周年爆爆大会演， 喂颜联武，快啲买飞！ 12月28号星期六晚上7:30， 颜联武霎时冲动 Keep on 星型音乐会， 表演嘉宾陈洁丽，仲有怪兽直播室、龙凤大茶楼、喂食麻辣酥、人间感言、恩典时刻， 快啲买飞啦！我傻姐会表演魔术脱衣舞， 爆啊爆爆！杜文蔚、罗敏庄，好有感觉音乐会。 D100 庆爆一周年，我是 Ada 杜文蔚啊！ 12月29号星期日一场，下昼2:30。 咦，唔系喎，耍到断都好喎。啊，总言之，买飞嚟睇啦喂！ 仲有欢乐今朝、开心快活人、D100 古声音颁奖典礼。12月29号星期日晚上7:30 ，D100 节目巡礼大会演，全台总动员， 爆比达新不了情音乐会， 表演嘉宾陈洁丽， 爆啊爆爆 D100 庆爆庆爆一周年， 12月28号、29号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只演三场，绝不加场，票价港币500、300同200蚊， 快啲买飞啦！ 快啲买飞啦！ 快啲买飞啦！ 11月20号开始，门票在购票通和通理琴行售票处公开发售，网上购票可以登入 citylight.com， 电话购票可以朝早10点到晚上8点打23-1-5-3-3，有关节目查询热线可以办公时间打22971999，或者登入 d100.net 查询详情。 快啲扑飞啦！ 爆啊爆爆 ！D100 自己有庆爆一周年大会演，12月28号、29号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主办单位全球华人网络有限公司，欢迎6岁以上人士入场。各位购票人士请留意，买飞最好用现金啦！ 爆啊爆爆 ！D100 点都听到。 智能手机不论是 Android 定 iPhone， 可以免费下载 D100 大声台 App 听到。 电脑上网去 D100 网页，如果用 iTune 听，可以在 Library 下面选择 Music， 之后揀 News， 就会见到 D100 又听到。 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000，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http://live.d100.net/1.m3u， 敢听到。 如果你是 PCCWI 用户，可以在 i 平板上面用 D100 App 收听 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点都听到，做埋自己有做好。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希望能够为市民服务，如果当市民有意见或者对我们表示失望的时候，我们都会检讨的。 我不觉得他有不满，不过今天他回来，我相信如果他有的话，他一定会跟我说的。 咁事前係冇諮詢嘅，冇討論嘅，咁然之後星期一就生效啦嚇。咁對我嚟講，覺得有啲唔尋常，即係我以為黑箱作業係啊梁振英個行政會議專用，我係會留守喺度最後一分鐘咯。 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波里的自由风。主持：郑经汉、黄国同、施华。 听唔到嘢，哥哥仔。5:13，大家听紧嘅系 D100 风波里的 茶杯， 茶杯有烽烟节目， 系嘛？呢个系咩台嚟？ 大声台啦！我都听大声台， 自己有台啊！我出去话你瞌眼瞓啦！嗱，今日我直播室多咗位， 紧张啊！ 多咗位老友记，呢个就澳洲啊，啱啱新鲜热辣落飞机嘅。阿思华 系，所以冇乜准备噶。 程思华好， 系你好。 今日第一日，你识唔识程思华嘅之前？ 我哋小人物 嘛， 唔使识。 佢唔系教书噶嘛？ 以前应该系曾经 教过书， 教过书。 你真系教书咁？应该会识你嘅。 应该系。 我头先同佢讲咗啲保钓事件嗰啲奖， 呢律师就好醒嘅，即系识得咧， 即刻兜住， 即刻兜得正。又话你教书，我都唔知你知，真系。今天就講回那件事了，講回那些濕濕碎碎的東西先。第一呢，就如果大家上我們的 Facebook 呢，有個新的 Apps， 不是 Apps， 有個 TV 那裡呢，很多投訴的。現在你在我們 Facebook 按個 TV 呢，我們今天又改了，一按個 TV 呢就立刻可以給你選台了，有這個自己有台，跟著按紫色的，跟著按下去就是大聲台，大聲台就看到立刻即刻掂啊！嗱，即系示范啊！即刻停咗声先，嗱咁啊，所以话俾大家听咧，而家更加方便咧，使用 D100 嘅软件噶啦，只要上 Facebook 去 TV 就而家可以拣台啦，哇！咁简单啦，明唔明啊？阿思华， 我明啊， 有冇用过啊？ 我有用过，大把好好啊！我啲朋友话好好睇， 乜嘢都有人投诉噶啦。 唔系喎，喺海外咧系一啲问题都冇。 香港都冇问题嘅，系网络问题嘅。 系好。 咁如果你个网络有问题，就一定有问题噶啦，系咪啊？嗱，咁啊，另外咧，嗱，讲啲碎料先啦。系今朝啲报纸咧，其中一样嘢咧就头版嚟嘅，就我谂啊，黄国同我都有兴趣嘅，我谂思华当然都有兴趣啦。就系嗰只野猪。 是 在沙田有个哥哥仔，就是不是在沙田、啊、 不是，西贡。 在西贡有个哥哥仔，就是你的区。 是 有个哥哥仔听就养了一只野猪。这个哥哥仔就挺好人的，因为那只野猪是 受伤。 是 BB 的时候受伤。 方便仔啊，叫 做。他就拿回去医回好他，就当了宠物。据闻街坊说他经常带周围行，你有没有见过？ 我没有。 你有没有见过？你很少在家附近。 在西贡。 不过好像是用条链锁住他的。 用条链锁住他的。昨天发生什么事呢？就在街那里就有人说他踢只猪。那就差人就拉他，是吧？call警察。 是。 啊，就是这么上下，我们不需要知道detail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call警察说约束。但最讽刺的就是渔农处较早前先组织咗一队猎兽队、狩猎队啊，走去射杀呢啲野猪。咁即系渔农处可以射杀啲野猪，但系问题养嗰个只猪嗰个 Tommy， 嗰只猪叫 Tommy 啊？ 系啊 ，Tommy 仔。 Tommy 仔 就个主人叫 Tommy 仔， 唔系嗰只猪仔叫 Tommy 仔。 Tommy 仔啊，咁个主人话踢只猪咧，你就走去拉佢。咁嗰啲人咧走去猎杀嗰啲野猪咧就唔使拉嘅， 咪即系只可以执翻 状况。咁我想问阿黄国同你点睇啊？你作为一个爱护动物嘅人，又系一个律师，即系你系咪好讽刺啊？嗰度学大法官咁讲，系好讽刺对我嚟讲。 即系其实两样嘢都系唔得唔啱嘅。咁就系第一就无可疑问就系而家野猪咧，即系接近人嘅机会系多咗。咁但系亦都系大家明白咧。即係 Tommy 仔咧，點解收翻嚟咧？我睇報紙咧，佢都係因為俾好多狗咧係圍攻，咁受傷都好緊要，然後俾人收養。咁亦都係我亦都見到而家係野豬啊落嚟，即係民居附近係近咗嘅。個理由其實係傷感嘅，就係、是、野豬本身咧，佢係揾唔到食嘅。係一個野豬，大家知道係野生嘅話咧，佢係唔想接近人嘅，只係佢係 再是沒有了食物，而食物鏈或者某些原因是少了的話，他然後才下來接近民居那裡想挖一些番薯仔之類的東西來吃的。如果是我們的狩獵隊，如果追溯上去，就一定是很久之前，港英時代是專門發牌給漁農處某些有槍牌的人去狩獵。但當時打的話呢， 我記憶中不是打野豬，是打老虎的。進去元朗、八鄉、八仙嶺去追老虎，因為大家明白八仙嶺和國內的山脈是一脈相連的，全部可以山過山過來。因為有些虎跡、蜘蛛馬跡，然後他走去趕。你用槍去打豬豬， 不需要那麼大陣仗，你嚇他就走了，放箭也可以。更主要一件事，你好像昨天這樣的情況，獸醫不是用麻醉針打野豬，你為什麼要找狩獵隊去打死他呢？這個已經是一個所謂雙重標準。剛才我覺得黃律師說得很對，根本是我們現在住進野豬區，可能根本那裡本來是豬 生活，媽媽要餵哺的地方，但是因為我們的人類越來越密集，香港也是有土地的問題，所以越來越住近山林野嶺或者人家的動物。如果我們在外國常常都是，我記得我以前試過有一次，就見到有一隻我們那些叫Redback，紅背脊的一種蜘蛛，是很細小的，手指甲那麼大，很毒的。我們見到 中國人看到那隻嗷嗷聲，然後打到它死為止。但後來我跟一個外國人說起，你不應該打它，那為什麼不打它呢？它是一種有害的動物。他說現在是你住了人家紅蜘蛛的地方，你就要打死它。我說先生請問應該怎麼做呢？他說你應該是趕它走就算了。他說其實是我們侵擾了它，現在我們又要捕殺它。 這位澳洲人說的話對我其實不無啟發，當然我知道我要保護我自己，但在可能的情形以外，我都要明白其實是我們人類越來越侵擾了大自然，這是其中大家應該思考的問題。其實野豬和你剛才說的紅背蜘蛛是不可以相提並論，因為紅背蜘蛛 它的毒性是很強的，但野豬你夾著它，它夾著你的眼睛就滾一下，它根本就不會衝你，兩隻眼睛很頂，看著你看著大家看一輪。它會不會侵擾人？它會不咬人？現在在加拿大都是的，現在那些黑熊找不到食物，就像Beast很多這些黑熊 就跑去民居的臭垃圾，跑去後門那裡，尤其住在山邊、森林邊，其實就是人類破壞了大自然生態。在澳洲也試過，因為極度乾旱，一些山林的動物要走進民居那裡拿水喝，很可憐，那些樹熊仔沒水喝，因為乾那裡，於是你就會發覺我們真的跟他們好像很密切，不過真的 在外護動物的角度來說，人類真的要好好地反省。我覺得在文明社會之中，大家是可以共存的。文明社會最大一個很核心的思想就是尊重生命，那個生命不理是人的生命 或者是動物的生命。有人說所謂文明的一些當然很多核心價值，但其實文明是有指標，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指標就是對兒童，第二就是對動物。我自己很認同這兩件事。如果是我經常覺得是，你如果你是教小孩子可以容忍動物，還有去真的跟動物接觸，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愛的教育。沒錯，是的。你面對任何動物 沒有緊要的，就是對著啤啤熊，它都不是想動你的，你是放鬆了它。我是在二十多年前，在多倫多的時候，早上試過去釣魚，在前面有很多鬼佬拼命走，因為有隻啤啤熊走過來，那隻啤啤熊其實都沒有 他就看看你放鬆了，大啤啤熊，大啤啤熊， 高不高過你？ 高過我，你是 但你最重要是你放鬆快樂，因為它會感覺到你的身體愉悅，你如果很緊張的時候它就很緊張，你對狗對任何事都是很緊張，其實在我們人類之中最容易接近就是狗，我有一次行山跟一群狗合路相逢，一轉彎我看著它，它又看著我，四目交頭，一群狗我相信是 養開放出來的是有西施、有細狗，然後看完之後我就放鬆了，整群狗都滾下山，在沙坡上跑下去。為什麼呢？他怕，但怕不要緊，我都在站在那裡很遠地看著他，其中有一隻西施仔，他不敢滾下山，不敢滾，跟著那隻狗滾下去，就站在那裡，然後那隻大頭的狗，那隻不是大狗來的， 那隻亦都是大種大過西施小小，好像那些Terry仔那些，都很細小，在山坡下面我看著它是這樣衝上來，到衝上來，然後帶著那個西施仔，大過一起滾下山，很感人，我看到那一刻來說，我真的忍不如狗，很多時都是，尤其是現在看回香港，很多時真的感覺很差，你不相信那隻細狗，我看著它逆著山坡下面是這樣衝上來，然後站著那個西施仔，那西施仔看著它，兩個都滾下去，然後整群狗揚長而去，再見不到它們了，但是 我相信這些流浪狗其實可以生存的時間，其實我也有很多狗的故事，我想我們以後可以出一下好感人。另外在周末發生了一些事，梁振英出席港台節目《眾言堂》的時候，在港台門外遇到二十多個學民思潮的成員請願，表達對特首普選所設的公民提名的訴求。 警方就一對二，50多個警察就對待20個中學生，接著黃之鋒就說一封A4信有什麼會危害到特首梁振英的人身安全呢，九龍城區副指揮官楊子才就說集會期間有個別人士企圖衝破警方防線，阻塞出入口，對於學民子 直接被警察咬斷了和被辱罵，他就沒有收到報告。這位指揮官就強調行動是要保障公眾秩序，他沒有正面回應，總共出了多少警力，重申警力是適當的。有個問題就是如果警方有個責任就維持秩序，其中維持秩序也維持包括表達言論自由的人的 安全和秩序，如果這班人只是要交一封信給特首，特首又說喜歡聽民意，那為什麼不可以接到封信大大方方，梁振英都經常交笑的，又可以笑一下，問題就是要不接，警方還卑鄙，我未見過這麼卑鄙的事，只有古惑仔才做的，就說有個男警說有個女生非禮他， 接著就說誤會放回，這些就是古惑仔行為，你說香港警察曾幾何時亞洲最優秀的現在變貶為亞洲最墮落的警察，我都不明白這些是什麼道理，還要是那幾二十個是中學生仔，十幾歲的小朋友，斯斯文文，你看到這個黃之鋒，風吹都會吹走的人，根本就是 不用這麼緊張，所以你說50個警員招呼20個警員，還要說其中一個被人非禮，我最生氣就是非禮，這些是古惑仔才做的，你這些男人真是非禮，說女生非禮，我就問是否猴子摘肚，如果不是你非禮什麼，如果猴子摘肚也不是非禮，那些叫襲擊，沒有東西女生會非禮到男生，這個絕對是 還有所謂我們香港警員一向都說他們是堂堂的男子漢，一些男子漢居然用一個這麼噁心的藉口來為自己開脫，除了墮落都不知道有什麼好的形容詞。 這個是我想警隊要深自檢討的，一定要，黃之鋒他們都要做一件事，他們不相信建制，但我覺得他應該去警察投訴，如果他永遠都不投訴，也只有港紙。要唐主席會持平去看，在非禮方面，其實大家有個常識，譬如說你說我非禮一個人， 你說你不要滅那條村，然後就指著古洞說這個地方就是我非禮。 人家說你不要滅那條村，然後就指著古洞這裏說這裏地方就是我們將來的downtown。其中包括了他自己的一幅地，你說這個政府無恥到，不應該找一個這樣的人下去，不要說他民望低，不要說下去落到不聽民意。落到不聽民意，我不明白下去做什麼。其實我有看電視，古洞那些村民說不遷不拆。 我想說一句香港是一個這麼先進，我們說是文明的社會，有少數人想做割天使，做一下少少鄉村生活，你這樣都容不到，而且那個是家園，譬如是別人的家，還有我都看到有些圖片，我沒有看電視，因為現在的電視是不應該看的。 那些圖片是令人很感動的，村民經常都覺得這是我的家，我家裡為了發展而遺棄我的家，理由是不充分，最重要是，所以令人覺得你不可以容忍到很少數人想做一種割天使，自耕自食，有什麼問題呢？不用去到這麼盡。還要剛才大班已經說到，裡面是包含了陳茂波的特地， 這個利益衝突大家是不是一定要追究下去？他說沒有份的，公司是有限公司的，這個政府已經不需要理你了，所以政府可以浪費時間。所有市民的訴求或者對他的批評，他第一想就要打壓你，打壓你不到就不理你，繼續有你罵。另外也有人，我們好像陳茂波， 不遷不拆不可能，三不政策。由於規劃上這裏事實上是很難，好像現在這樣保留完全不遷拆。如果是這樣的時候，怎樣從那個補償安置幫大家搬？ 喂,大佬,如果不簽不拆,他怎麼會發得這個土地？我什麼句說完,你根本沒有了,我不理他有沒有利益衝突。我不理他真是不是有預謀或者那些,我不理了。但你有這樣的利益衝突,你就根本不可以說這些說話。喂,這些說話不輪到你說,因為你簽和拆對你個人來說是有利益的嘛。你就根本不應該給陳茂波再去 管理這個project。另外一件事,你在新界東北有170公頃的高爾夫球場,50公頃的馬會的鄉村俱樂部,加上220公頃,為什麼不拆掉它？很簡單,沒有人說不讓你打球,不搬到別處。還有一個我覺得是沒什麼用的,石崗軍營。 那些就是基本法,我們不能說,我們就不要提這件事。可以貢獻出來。 如果共產黨,現在共產黨執政在香港就是這個叫做,什麼人呢?這個叫做梁振英。 他這麼把炮的你跟共產黨說你不需要這些軍營的一老實說一水之隔一條河之隔在深圳你都有高鐵坐高鐵不要說在廣東很害怕為什麼需要這些兵營象徵式有個天馬艦就行了但天馬艦就沒有建個碼頭在這裡你建個碼頭在這裡你霸了海旁 所以現在搞到大家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主權回歸有很大的懷疑擔憂另外落區的包括高永文還有最好笑就是陳建文教授有人難逃絕結就說我們要跟你請願你不要見陳建文怕他就收信而且那些人說喂 我上次七一被你那些佔中的人打我那就不收信了林鄭月娥厲害了她家庭生活一向低調昨天帶兒子林哲思她自己提兒子出來她自己帶兒子下去的Jeremy就出席了一個毛子橋的慈善步行籌款林哲思大方接受傳媒訪問 但就不肯跟媽媽拍照又說不想說私人事 老實說你跟媽媽下去做什麼 這些就是一個政治的舉措因為林鄭月娥被人說她家裡沒有根她家裡是英國來的她老公現在回來了周圍告訴別人她老公就到處去活動怕死沒有人知道她回來了接著你一向說 很注重家庭生活的私隱你是帶兒子出席帶兒子出席在那裡玩東西又說兩母子不肯合照但是人又可以訪問到你的兒子你這就是惺惺作態你多肉酸的這麼噁心的事情做什麼你不如大大方方跟兒子拍照就行了他的兒子不肯就是你跟媽媽出席你不想人知道的你拍了他的照片人家訪問了他是不跟媽媽拍照這就叫作狀這叫噁心 你問我們叫噁心那麼說完了林鄭月娥經常說不想家人曝光你自己帶兒子去你帶兒子去做什麼打回我們好像有工潮是不是工潮就是這個日出康城我們以前的鬥那裡即是將軍澳那裡現在電話旁邊就有這個工會領袖這個工盟的李卓人李卓人 你好你好喂那件事是什麼事呢看電視就很激烈那班人就說現在大判肯代二判出糧但是出了六成人工那二判又很坦白他沒有爭論過只是說我不夠錢出糧所以其實這件事是這樣但問題就是到底始終你大判肯出人工但他肯出的數就不是工人 覺得他自己的工資的數三千元大判肯出1200元大判的話就說我的理解就是只有1200元工人就說他們的口頭合約是3000元所以我覺得最重要是二判出來到底你跟工人怎麼說但現在二判又沒有出來我覺得整件事本身 二判是很關鍵的但經常都是這樣的地盤那些大判二判三判四判 裡面一個說的話和另一個說的話不同就玩死了工人變成如果你說二判是答應3000元沒理由大判只給1200元因為大判是有責任出兩個月的糧但是問題可能大判說我沒有答應到是3000元二判報我上來是1200元所以二判是一個關鍵人物 我們覺得應該整件事是要找的二判出來一起談才可以解決但當然我們公民我沒有下到這件事因為其實另一個工會在做但是就是公會說賣你的會出來你怎麼客氣一是工聯會一是工賊事大約我就說工賊即是工賊幫你那我們都不用理了我們是公義的有工賊幫你不用理了李卓人議員我想問你會是熟過我們 現在是不是釘板工人真的去到3000元一工？ 因為我覺得3000元一工都是真的挺重要的。 有些如果再長工那些就可能還少一點，因為整個行業成所謂散的永遠都是高一點，但散那些油激隊來的嘛，其實就好少，除非是散到包起包來做一兩天或者幾天那些就可能了，即是可能自己有隊伍，然後就包來做，還有很短時間，是很趕工，可能一兩天一鋪可能會有，但不會長期有這個 暫時未有長期這個價。李卓人想請問你，如果你找不到二判的事情會不會有進展呢？如果找不到二判，變成你大判就說我肯給1000元，當然工人就說我現在變成6折出糧，到底這個餘額怎麼去解決呢？如果靠談判就一定要二判出來去證明人工，如果不是靠談判呢？ 是要變成到法庭，但法庭很多時候要2-3個月，兩三個月之後都不知道能不能完成，因為法庭要傳召一些證據，你有什麼證據證明是多少錢，譬如說懷疑3000元，有什麼證據證明3000元呢？口頭合約，二判承不承認，有這個口頭合約，有些什麼人聽到這個口頭合約，那些全部要由頭大家一次過審下去。 但法例就保障工人兩個月的欠薪是要大判給的，所以如果最後判出來是3000，二判沒有錢不要緊，老實說最後都是大判給的，最重要就是證明到人工，現在爭拗點就是人工是多少，就不是說大判有沒有責任，因為大判點都要給的。現在會不會有談判的時間呢？ 出了什麼什麼時候開始呢？因為我都不知道，因為等於我剛才說我都沒有跟，但我覺得如果看起來最關鍵人物就是到底二判會不會出來可以講到這件事是怎樣。李卓人議員，如果是那些工人說我和二判口頭上的合約是4800，那大判是不是要找數找兩個月是很重要？這個 是一個頗為很爭拗的點，是的。如果問題是這樣，二判承認是4800或3000也好，程序就是大判要給了，然後倒轉大判可以告二判拿回那些錢，因為我幫你墊資，關係是你大二判都是做生意，如果我大判幫你墊資給工人，你說是3000，你說是5000，你說是6000，你說多少都好， 我最後是可以追回你，但當然你追回轉頭那個問題就是他會不會破產清盤，這是另一個問題。但是理論上就是大判可以追回二判，如果二判有錢在大判手就更加好辦。你說多少，老實說，如果我是大判你說多少，所以我給那些工人，我在你的合約那個價那裡工程價那裡跟他衝進去，但當然可能這次為什麼二判不出來，就可能根本他也沒有錢在大判手， 可能他走了去算數都不頂， 這些不知道。但如果有這樣的情況，就是不肯出來負責，我覺得你將來這些判頭應該入黑名單的，絕對應該是。李卓人議員，現在勞資審裁處有沒有介入調停？現在勞工處有調停，但勞審處就不會那麼快，因為除非這件事搞不定，就由工人自己主動去找不找勞審處，就由工人決定。 那些就要搞兩三個月。其實人哥你這樣說說得好一點，有些曖昧。其實換一句話來說，我們不要當不是討論這件事。譬如說如果有些二判走佬，然後欠了人工，而這班工人被欠薪，那些苦主來的。二判走了佬，那些工人就說我每天是10000元人工，那你的大判都要賠給他。 當然 這個亦都是大判要不要賠給他呢，亦都當然如果你從法律的角度看呢，就你有沒有證據證明個合約是一萬元啊，如果你有，但如果倒返轉，你冇證據證明，但你有錢喺個大判手呢，個大判因為好多時有保證金㗎嘛，其實就喺嗰度扣啦，大判就喺嗰度扣咗，咁就大判都俾一萬，你話一萬我俾一萬你㗎，唔理㗎啦，如果有錢俾咗俾曬你，你第日個二判就冇，咁然後你自己二判冇錢收囉，咁已經。 大家的事情清楚，因為你直接給了工人的話是根據法律做，工人簽收了，那就去了工人那裡。那當然啦，如果有人騙的、有證據的就會坐牢了。是啦，是啦，是啦。那這件事就……最後都是大判是拿著錢的，應該。但當然這件事是不是大判拿著錢我不知道啦。大判好像說沒有錢在那裡。但如果就算我相信，如果大判真的有錢在手，如果工人喊價是喊到真的天價那麼高的時候， 那大判可能都要做一個量度，是不是立刻是核實，是不是立刻要放，如果放了的話，他都很難跟二判談，二判回來，不是啊，一萬，那你都放，那爭拗點？第一局了，等於你的房子被人封了，銀行夾平夾賤賣了他，那你又要打官司，同一道理的，這些事情就 好啦，多謝你，李卓人，多謝曬，多謝曬，咁有人既然揾咗工聯會，就唔使我哋搞啦，呢啲嘢我哋唔搞噶啦，因為老實講，工聯會係執政黨嚟嘅，一個不公義嘅執政黨嘅聯盟。 大班工聯會係咪即係話 HKTV 人質嗰啲人興啊？係啊係啊，咪等佢哋搞啦，係咁，既然工人中意揾佢哋嘅，咁 但係佢哋從來都唔係工人嘅利益嘅噃。 唔緊要嘅，咁有班呢啲工人佢會嘅，咁因為佢要都要攞翻啲選票嘅。 既然找了他們這麼厲害，我們不用理會了，我們這些時間寶貴，再兼夾我們行公義，很多公義請我們去處理，就沒辦法處理這些工聯會個案了，亦都不需要讓這班人曝光，是吧？你講到，我剛才我們有講到，就是特首星期六下去，他好像發了一個偉論，說我們的行政會議 是等於陪審團，我哋呢就嗱，我俾啲講先啦，我覺得你哋唔知啊，噏乜嘅，你講先啦，你清楚，你講先，嗱，冇人講嘅呢樣嘢，係我，因為我諗到佢講乜，係，佢意思就即係話咧，佢呢個陪審團行政會就陪審團，OK，我知佢講啊，咁即係意思。 行政會等於陪審團，陪審團判了啲案呢，只係需要話俾你聽，啊，個結果就唔需要解釋嘅，係，OK，就咁簡單啦，係，啊，咁問題就佢比而不倫㗎嘛，係，一陪審團係由個法官引導去判案㗎嘛，係，咁啊判咗案之後，只係話俾個法官聽，你 你係有罪要冇罪，咁啊法官就一定要跟個陪審團嘅決定咧，去量刑啊嘛。但量咗刑之後，即係就跟住要出個判詞㗎嘛。佢點樣去引導嗰啲陪審團啊？啊，佢俾咗啲咩法律觀點俾陪審團啊？全部要記錄在案㗎嘛。係。嗱，咁而家梁振英就好過癮嘅，嗱佢就話佢哋行會係陪審團，咁我哋啲市民係咩咧？而家變咗我哋市民係咩？ 唔知。 我由頭到尾我唔知佢講乜， 佢當咗我哋啲市民係法官啊，即係佢話我話俾你聽，我哋點樣判就得㗎啦，唔需要解釋俾你聽，我哋商量個乜嘢，但我哋市民係冇權去判案啊嘛，係嘛？ 我聽到呢個理論，我係愕然嘅，我真係我都好少講咩㗎啦，即係阿梁生真係豬噏到好緊要喺呢件事，陪審團。 大家想一想，陪審團即是除了大班所說的官比的指引之外，最重要是就已經說了那些事實去決定那個犯有沒有做那件事，麻煩你真的。但是行政會議是什麼呢？行政會議是就那些事實，是想一下應不應該去做那件事，或者這樣做是好 或者不好，而不是好像陪審團那樣決定那個犯是不是曾經做過那件事。行政會議很重要想是應不應該去做，這樣做是不是好，或者這樣做是不好，這個第一樣。第二樣我聽到之後 絕對不負責任，噏得出就噏。陪審團除了是剛才大班所說是聽官的指引之外，控辯雙方可以選擇的。現在我們香港人對於行政會議的成員有沒有得選？是有得選，然後下面那個字就是我們另一位主持毛孟靜的姓，有得選，條毛。這個是一個很不合理，行政會議你是應該考慮 应不应该去做，是否这样做好或者不好。陪审团主要来讲是就那些事实，决定犯是否曾经做过。我知道行政会议成员可能那些质素真是中五毕业三粒星，是吧？21岁，如果是这样，我和你大班排队，可能终于有一天轮到我们做。 我不做這些，你們超班，不是這種素質，你們超班。但是我覺得他真的如沐混珠得很緊要。行政會議成員梁先生，你和行政會議成員，我們沒得選。陪審團、控辯雙方各可以去選，沒得選，只是最大的。你即是說你現在行政會議成員 根本就沒有想過應不應該去做，做是不是會好或者不做會好，你根本就沒有想。即是你說這句話，我們經常說slip a tongue，即是漏口說出來的東西就是最真實的東西。當你說出這樣的心態的時候，你真的說得出。大家一起去排隊，輪到做陪審員的時候，大家都申請豁免，但是都可以輪一下。 我覺得梁振英這樣說好像就是說了結果給你聽你就接受你就不用問，但實際上我們香港是作為一個我們現在暫時我們都相信還有法治的地方，其實是每一個的判決是有詳細的判詞，每一個市民是可以上網去查清楚的，所以怎會只知道結果。 還有香港的法官當他判決是不公道，而這個判詞出了的話，其實社會上很多人都會作出反應。當然我們是不可以左右這個司法決定，沒錯，一層一層是很多完全不是這樣的東西，但他就要市民強行接受。根本是那個比喻，除了垃圾，除了你剛才說的字之外都不知道有什麼形容。現在這個政府就是這樣。 今天比你剛才說的更加傷感，就是說所有主流傳媒全香港現在終於經歷了十年，2004年5月1日，我就封咪的，經歷了大約十年，終於特區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中聯辦也好，建制派也好，就將所有 朝頭早節目在主流傳媒的任何節目都全部收聲。今天開始大家記住這個日子，11月18日2013年，唯一在主流傳媒有牌照利用大氣電波廣播的電台和電視，朝頭早是和諧的。 今天的评论就说放逐了名嘴就放生了梁振英。卢锋、苹果评论、放逐名嘴放生林英。电台热门封烟节目是香港政治生态的重要部分，亦都是言论自由和多元的寒暑表。过往郑经翰、黄毓民、吴志森、 李鵬飛等名嘴受壓封咪而離開原來崗位都引發激烈爭議，今次李慧玲突然被調離情郎，令市民有這樣的疑慮實在正常不過。畢竟敢於在大氣電波批評梁振英政府倒行逆施的節目和主持人已經買少見少，更加重要的是商台放逐李慧玲的理據不是疑點重重就是完全站不住腳。 首先，陳先生說現在香港處於大是大非年代，需要提高議政能力和質素。其實節目主持人這次的調動是跟續牌絕對無關的，商業電台的牌照是到了2016年8月才到期的，根本都未開始去談論任何續牌的事項。你問為什麼要有這樣的調動呢？大家都知道今天我們香港是處於一個大是大非的年代， 是大家面對很多挑戰的年代，商業電台在這個時候投入資源，更多的資源去增加我們議政能力，我們的質素是責無旁貸的。大家看到我們這個主持的陣容，可以知道我們是擺了更多的資源下去的。現在不做，何時做？ 所以要調走李慧玲由自己親自上陣，可惜陳志雲先生既不是資深新聞工作者，亦都從來未試過站在最前線了解民情。議政論政與李小姐超過四分一世紀的新聞工作經驗、時事評論經驗相比，實在大有不如。由她來接替晴朗主持人一職，實在不可以說是可以提高議政能力和質素。李慧玲小姐的風格和立場未必人人認同，甚至可能有人不滿，但是 聽眾至少明白他的思路，了解他的質疑和批評。抗議中聯辦在今次選舉的高度介入，但是你現在換了，即是換了龍門，今天就不是行會保密，而是因為商業保密資料。其實所有人都是說，為什麼你不發給黃仁基，為什麼你答不到這個問題？我們是幾方面來看，我們在社會所有人的民怨方面。其實你聽說了很多關於梁振英的優點，但我很想搞清楚一個問題，你作為教育局局長， 究竟你有没有权去否定不再推行国民教育科？你说你现在刚刚上工不适宜做这个决定，有没有讲到明国民教育科你不黑剑，可不可以现在你听完所有意见之后，最后就是你落取说我觉得不适合，社会不接受，我不推行国民教育，行不行？有没有这个权？陈志云先生长期担任多间广播机构高层，说话彬彬有礼，态度亲切，但是谁都不知道他的政治取向， 亦都不知道他在社会事务上的立场，更加不知道他对热门时事议题有多了解。大家只是知道他时不时吐出一些金句，例如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金句代替不了观点，模棱两可的说话取代不了立场。陈先生的风格带有可能令到讨论难以聚焦，难有清晰的看法，到头来令到听众和市民失去兴趣，无形中令到封烟节目被废无功。 近期不斷有消息傳出梁振英和特區政府視李小姐為眼中釘，在這樣的敏感時刻，商台更加有必要撐住李小姐之類的感言名嘴。誰知道商台竟然自亂陣腳、自毀長城，更加可能產生寒蟬效應。這樣做有什麼辦法不令到人為香港的言論空間擔心、感到失望和遺憾呢？ 我自己在這裏是見習生，但是我是慢慢體會到政評是一個很專業的事，跟我們所說的新聞節目是截然不同。現在行政會議就HKTV這個發牌是講出循序漸進，陳先生無疑是 靚聲或者曾經在電台是有一定的經驗或者各方面，但是作為正評你是不是可以一步到位？你是不是可以為什麼不跟著循序漸進，下午然後試試真的去到 早上全香港電台的Prime Time裡面你然後自己說，我就沒有聽的，但我知道我想都想到大班你實力，今早都報在那裡，在那裡聽的，大班想都想到你報在那裡<笑>

希望能夠為市民服務，如果當市民有意見或者對我們表示失望的時候，我們都會檢討的。 我不覺得他有不滿，不過今天他回來，我相信如果他有的話，他一定會跟我講的。 咁事前係冇諮詢嘅，冇討論嘅，咁然之後星期一就生效啦嚇。咁對我嚟講覺得有啲唔尋常，即係我以為黑箱作業係啊梁振英個行政會議專用，我係會留守喺度最耗到最後一分鐘咯。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郑经翰、黄国彤、施华， 6:10的时间又翻返嚟我哋节目时间啦。我就系讲开咩嘅，就啱啱集一集就讲阿陈志云讲嘅嘢，就十年前封咪咧同出一辙啊，就历史重演。当年咧亦都话系大时代啊，商台要面对大时代咧，唔容许啲节目主持人咧弃兵弃甲。所以要主持正義就炒了這班節目主持人，換過另外一班，投資多些下去。今次陳志雲舊瓶新酒，新酒舊瓶又好了，就自己自說自話，說加重那個 投資 說的那個是他自己， 同埋佢話 佢自己披甲上陣， 提高議政嘅質素。 披甲坐陣， 披甲坐陣。第二樣嘢係提高議事嘅能力。 議政嘅質素， 佢有咩議政嘅質素啫？ 憑乜嘢咧？ 佢憑乜嘢啫？我唔係睇小佢啦，我一個曾經係我朋友啦。而家我覺得佢為五斗米折腰，我而家覺得佢咧， 陳友係 做刽子手，我就唔會當佢係朋友噶啦。你唔會做啲咁卑鄙嘅，因為我知道咧，佢都係為咗嗰份工。做呢啲咁嘅工做咩？你陳志雲都唔優啦，以你咁嘅人才，一表人才做乜都得啦。嗱，跟住今朝講啲乜嘢咧？嗱，佢就插咗啲專欄落去，其中有一個專欄咧，就係呢個，其中一個專欄咧， 係啊，我其中一個專欄好似係膽石 嘅 話， 一個 講咗 做咧 ，Doctor Jim 係 嘅專欄，呢個 Doctor Jim 有一個專幫啲娛樂圈啊、啲明星啊。看政的明星來的，就借助商業電台一個呢節目，一個醫生與你的節目呢，做了很多年的了。當然你知道，做醫生和做律師都是的、知名度越高就賺錢越多的 了，是不是王律師？ 我不是很賺 錢的，他不做律師 了，賺錢 就像鄭家富那樣，富哥做多啲節目，做立法會員有知名度，或者陶謹申啊、何俊仁啊，喂，甚至乎啲大律師都係噶，係真係有幫助嘅，知名度絕對對專業人士有幫助嘅。呢個唔係講笑，你打官司諗起啊某某某，你睇醫生諗起某某某，哇，明星都睇佢喎。嗱，佢嗰個今朝嗰個所謂專欄咧，即係聲音專欄咧，呢個 Doctor Jim 咧就講話嗰啲自然療法，有個療法咧就。溝啲 果汁， 果汁溝油溝醋啊，溝咗醋之後就會屙噶啦。 屙乜先？ 係啊， 屙咧就會屙啲石出嚟噶啦，膽石出嚟噶啦。咁啊踢爆佢嘅話，其實咧你啲果酸，即係嗰啲 olive oil 整咩醋啊，加埋呢啲咁嘅嘢咧，根本你就會有啲 crystallize 咗一啲化學物質咧，就會喺呢個大便度出嚟噶啦。佢話咧呢啲咁嘅自然療法係一個騙局嚟嘅，佢話好多人咧就話發明呢條油咧，個油都死鬼咗啦，終於咁人梗會死嘅呢樣嘢。第二樣嘢話啲人咧就撈起嗰啲膽石喺大便嗰度，跟住咧就攞個樽載住周圍俾人睇，咁啊其中一個人就叫邝美云，啊佢啊周圍俾人睇，仲叫人哋咧用呢個方，喂大佬啊，第一個聲音專欄講埋呢啲咁嘅嘢，跟住你陳志雲走去搭嗲。喂，你嗰個係陳方安生，係一個政界人，你仲可以講啊？你無端端講咗明星出嚟做咩啫？朝頭早聽《晴朗的一天》出發，冇人有興趣知道呢個邝美云屙啲膽石出嚟，走去俾人睇嘅喎。所謂膽石，嗱，所以咪知道佢議政能力有問題咯。今日第一日，佢已經計算咗講咩嘅啦，出口成文，把聲好好聽，啊，四字真言出曬嘅啦。跟住一個鐘頭之後走咗去，咁樣叫投資。 我看不到有什麼投資你明白嗎?商台是一個招牌 你就去河蟹,你就出賣了你的平台 上星期如果各位記得另一位主持阿森有講到少少應該是潘小圖作了一首新詩就是說李慧玲是孤鵝一個孤身的鵝在這兩個字中鵝就覺得都挺淒涼的因為第一是鵝本身來講如果大家明白其實是蝴蝶的另外一場不過 蝴蝶,即是鵝,夜晚黑出來,然後撲燈 另一個都比較名嘴的在商台裏面本來早就應該死了幾次大班就說他很懂事買了一塊本來他不停都批評商台就是他的專欄你不停批評商台在過去尤其是在那次十八同仁外落區那次他批評商台不遺餘力其實商台那時候已經想解僱他但是礙於我們有出來批評 商台你真的解僱得太突然但如果你今天可以這樣做對李慧玲我覺得他倒轉頭潘小圖死期也不願意你明白他已經毀爛了臉上台不需要聽你人說的了不過我又不知道潘小圖我很少聽他的節目就是一個bilingual節目所謂bilingual也不可以說bilingual是方言節目用普通話和廣東話和一位 內地的所謂評論員吹水的兩個在但是想想那位人兄住在深圳的在深圳跟他對話說話也不會放他敏感到哪裡所以我就說那個節目會懂走位都算是在台裏面都是現在就變成一個可以聽的節目就像大班所說 如果不行的話就用龍門客棧到和平飯店大班口頭禪和平飯店就來這裏看到梁振英窮兇極惡為什麼窮兇極惡呢因為左派這班人這班土共其實一直虎視眈眈覺得九七年主權回歸之後共產黨尤其是土共應該當家作主 誰知找了董建華出來去不騷擾你這班人連中聯辦都不騷擾因為當年董建華有直線直通去江澤民辦公室他根本看你這班人不在眼內所以就嚴守了一國兩制不過董建華本身就無能這件事沒得說到了曾蔭權他就說楊鳳欣為港英餘孽又是跟你這班人都不會攬在一起這班人又覺得非常沒有人整天都不到我下場打牌 其實都是做夢的輪到我做的其實是在旁邊看的好了到了梁振英上場為什麼逼走了唐英年就是已經忍不住了是我們拿票的時候我要買位了所以兜爭打唐英年下台那你就梁振英走了去打牌現在這班人又想上位但現在上不了位因為梁振英做每一件事都是令到引起民憤 對社會有衝擊所以這班人到現在拿不到利益現在他們經常有個口頭禪譚耀宗經常都說有辱無榮他們想要的是榮想要的是錢現在他們得到的東西得不到所以大家今天聽了可以參考一下李先知這些東西我從來都不看的不過今天那篇東西就有參考價值因為作為一份糧粉報而可以說出這些說話 證明他有些insight,有些料度。有些內涵。聽一下。是啊。今日明報李先知的文風不動就標題是左派治港亂象分情,特首孤立中央心鏡。免費電視牌照風波餘波不斷,繼行會非官守議員召集人林煥光公開促請特首檢討。發牌決策為何與民意有巨大落差?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亦表示無論是立法會議員或政府官員如果令市民失望我們都是會檢討大家都明白立法會是扮演一個叫做監督政府施政的角色所以立法會議員怎樣才能夠滿足到市民對他們的期望呢我想這個的確是需要我們自己去認真注意的如果立法會議員的確是 符合不到市民的期望令市民对他们失去信心或者不满意的话我们当然下一届的选举市民也会用他的选票来表示有接近建制派的政坛人士指出林煥光和曾鈺成的话其实是说给中央听意思是现时的梁振英政府走的是左派治港路线需要检讨 当年邓小平设计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时候,明确吩咐了治港的港人不应该以左派为主。 不过,在梁振英上台执政之后,左派开始觉得翻身的机会已经来临。 在免费电视牌照风波当中,泛民主派策动特权法调查,中联办强力介入沽票, 最终令到泛民动议无法通过, 本地左派视为一次重大胜利, 还为此专门筹备了庆功活动如今梁振英上台执政不但重用本地左派对他们言听计从在政治上对中联办的依靠更加是超越前人电视发牌决定充分彰显了特首的政治忠诚可以作出违背民官施政传统违反商业逻辑和背离民意的决策对本地左派来讲 回归16年以来,从未如此得心应手。不过对于左派势力抬头,建制阵营内其实是有不少人感到忧虑。有政坛中人就指出,公务员团队对当前政局是看不过眼的。他们如今是敢怒不敢言。当通讯局主席何佩谦企出来,质疑政府的发牌决定,坚持通讯局原来的发三牌建议的时候,官场内很多人都拍手叫好。 赞何佩谦有胆识,讲出了公务员的心声,除了公务员团队不满,工商界和政府亦都是面和心不和。梁振英两度推出税务辣椒,工商界就游说,给予港人自住买家豁免避拒,已经是积累起不少怨气。免费电视发牌一役,政府摆明居马太强流弱,更加令到商界觉得心寒。 而中联办又不断动员商界要人出来做骚反对占领中环令到商界领袖不胜其烦担忧香港政局发展下去会变成大撕裂大动荡在曾荫权当特首的时候虽然就奉行亲疏有别政策而梁振英上场后就完全当泛民是敌人泛民中人坦言一旦梁振英政府有什么行差踏错泛民议员绝对是不会避免只是会去到最尽 动员公众出来反对,左派和中联办如果动员爱国群体抗衡,就会变成六国大风尚,占领中环不想发生都难。 有接近建制的政坛中人表示，近日中央派来香港收封的人士，对于被咨询人士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只是如实记录，没有偏言只字辩解和反驳，反映中央亦都注意到梁班子陷于孤立的危险，对左派治港的成效，正是认真检视。 認真檢視，但左派的人現在包括保皇黨、星島日報一直都是唐英年的陣營，大家知道他老闆何先生在唐英年選舉的時候分身出來選完之後也很勞氣，但慢慢一路開始轉，他們每逢星期一 在星島日報有一個每日雜誌叫《維港會》，就是一個署名叫陳若翰的人，在過去曾蔭權年代的時候，就通過這個《港情周記》就爆很多料，亦都是當然幫政府說項，但今天這篇文就一定要看，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這個就是梁振英陣營對於發牌事件向中央政府 或者向建制派一個交代，認為有陰謀、有預謀、有外國勢力，一點都不簡單，在背後推動整件事，變成針對梁振英，甚至乎認為梁振英在處理的手法方面，簡直得體，因為他跟哪個國家領袖比較，就是 正話我哋大家聽咗明報李先知先生嘅一個評論啦，就正話大班所講嘅就係我哋星島嘅一位港情周記，咁佢嘅應該個文章咧就講陳兵列陣，我初初睇咗我以為係神打添，陳兵列陣，咁佢內容咧就主要就講係阿梁特首佢而家做任何嘢咧 都是不時有冷槍射來的，而且亦都是強調就是在近期我們以前的港英的餘孽紛紛亮相的機會是大了很多，亦都是有講到中大那個女學生在頒獎禮那個場合，就是有包括我們前行政和立法兩局的首席議員鄧連瑜爵士和他的先生， 亦都是我們的大律師唐明智，他已經是正式退休了。在這裏亦都是帶出另一個現象，就說我們以前的前港督彭定康先生亦都是有在這方面發言的，所以這些港英的餘孽陸續的登場，原則上就是反映大家陳兵列陣，即是在 你們搞事的方面、人找了開始以前的眾神出來，一路這樣批評，我自己看下去都是這個取向，這個大家一個推測。但是他的主題是說什麼呢？陳兵列陣的主題是說電視發牌風波停不了，句號，特首梁振英 这边在颁奖台上被颁奖者质疑发牌不公义，那边在被聘用的顾问公司倒戈相向，冷眼旁观见到的是攻守双方不断召集兵马频频演练，为政制决战提升战力，恶斗难免。 还有这里也讲到，有个高人觉得 現在的政治大氣候已經為未來的政改的爭議不斷在加溫，建制派和反對派的力量正是開始整頓軍容，為正面的面陷做好準備。今次的電視免費電視發牌事件可以鬧到這麼大，已經不單單是因為王維基一個人的力量可以做到，他只不過是一個點引藥引的一個人，而重量級的炸藥根本已經埋在地下。其實這篇文章真的 聽起來好像很嚴重，還有在文章的最後一段他都說到，香港的反對派過去是搞小動作，中央是沒有激烈的反應， 但未來如果搞到跟反華勢力結合絕對沒理由不出招所有人都罵了他們現在連鄧蓮宇最無辜的一個同事出來參加了一個會議剛剛因為他老公退休最後幫政府打電話退休他就回來香港觀禮乘機出席一個叫由青協主辦的青年服務大獎 王奕明出席,這樣也被人動 大法官李國能,因為頂不順 你們經常說有濫用法庭程序去JR司法覆核他走出來說話就說喂諷不諷刺一點現在你那幫人罵人去司法覆核你自己又去司法覆核那又入了數接著就說這些人就去追擊行政會議的召集人林煥光法展局長蘇錦良立法會這個界別的議員馬逢國 如果他們不是多行不義他們又怎會被人追擊而且民眾我覺得最硬眼的就是我讀一讀就是說政界或商界都知道作為專業顧問受人錢財替人事是理所當然的罵顧問那個顧問就是上我們節目那位惠普資訊那位女士叫什麼名字 米女士叫什麼名字我上網看看在你上網期間我繼續讀他然後在評論說顧問公司是服務的對象是客戶你應該做了分析然後僱主決定怎樣做現在你顧問公司要走出來面對公眾令人不禁要聞 究竟該公司的客戶是誰呢為什麼他會這樣做他是不是收了錢然後這樣做這個真的很差差到怎樣呢李國能大法官和別人顧問公司你有沒有想過我們香港人或者廣東人所說我頂你不住我開始大佬我頂你不住所以我出來說話我相信每個人都是有一個passion有一個熱情 是有個良心consciousness在這裏你直接是這篇文章裡面是將我們人的良心良知還有我頂你不住這句話全部抹殺他真的很差大家可以聽回禮拜六的風波裡的茶杯那位顧問就是伍佩瑩伍佩瑩在節目講得很清楚他是全香港就住電訊 提供顧問服務最大的那間都不是很大的二十人但權威的還有他們在其他地方都有辦公室他說他作為一個香港人他希望為香港人服務他是看不過眼就走出來你不要賴我們顧問他不想被人賴因為是很不專業的你想想一間他為了什麼呢我又可以分析給大家聽一間電訊業務的顧問公司是國際性的 他的客戶在很多地方不只是香港賺錢如果人家覺得這個顧問公司做一份顧問報告這麼差竟然有一份顧問報告這麼不中肯竟然有份顧問報告說如果犯多個牌就會影響其他公司倒閉喂他看了就糟糕了大哥我不是做這些事的我就出來說他只是說出他的報告的內容 一樣被人圍剿,但聽到今天這篇文章,就什麼人都動了,總之,所有人,你任何人曾經就著這個發牌事件攻擊過梁振英,就要出來動你,為什麼動劉世良呢? 我覺得解釋了給他聽，他動主場新聞不是因為主場新聞，而是因為電視發牌這件事，他們完全無懈可擊，入不了位，因為沒有政黨組織。 沒有勾結外國勢力，突然間就是因為這班師奶沒有電視看，12萬人走上街，又黃維基躲起來縮頭烏龜，他沒得賴，沒得賴之後就賴什麼呢，就賴那個PNP，主要賴什麼呢，就是在這個特權法，這個莫乃光在立法會提出這個譴責，然後最糟糕的那班建制派就被市民圍攻。 因為票債票上，他們要擔心2005年的區議會選舉、2006年的立法會選舉，今次明知與民為敵的，我說2016年，多謝你，與民為敵的，強行監他們，包括他的契仔也好，契女也好，柴仔也好，契弟也好，全部講了，好像謝偉俊那樣，就算是支持這個用特權法的，都要歸隊。 付出了一個政治代價，所以現在就要找人動，就說這個整件事，這個所謂特權法，跟著動整個建制派裏面，包括議員、行政會、特首、官員，他一定要找他代罪羔羊，所以就捧了世良上台。其實這篇就沒有說世良那篇，其實就所有人動齊了，現在最好了，全部賴英國佬。 反華勢力，全部就反華勢力，跟著告訴你，如果未來搞到反華勢力結合這些外國勢力，就絕對沒有理由不出招，就告訴你，就動你那些人了。西環都出了招了。這篇事就這麼簡單了，所以你說6.8個字，我提醒大家不介意，李慧玲就回去做這個叫做什麼？ 左右大局， 左右大局這個節目我們就會錄起他7點播出來給大家聽，如果大家心急的不去捧下李慧玲場，沒所謂，給一些支持他，但我們就不介意，我們就很大方的這件事，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們是要維護公義，什麼叫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民，其實講真話在今時今日這個社會是很難的，尤其在香港是很難的，原來你講真話是不可能的，你是付出代價的。 所以很多謝你兩位，入你這個，你知不知道這個地方叫什麼？和平飯店，即是你走投無路，即是講真話而走投無路，你就要走進來這裡，但你走不到出去，你走出去的後果堪疑，事先警告你們。明白，大班，但是陳冰烈陣他裡面的指控，其實對顧問公司是很強的。 他直接指控人家是不講究專業倫理，我很相信是伍佩瑩女士，她談的時候，她不會是談那個報告裡面指示的內容，她只是講自己作的觀感。我們簽很多我顧問報告，我也是明白，當你簽的時候，你的顧問報告內容是可能要保密的，但是伍佩瑩 他是接受訪問，講自己私人的感覺。我不相信做一個顧問公司，他的保密程度是不可以是講自己私人的感受。我絕對不相信。如果是有這樣的合約，你幫我寫一個顧問報告，你不可以接受訪問的，你私人的感受絕對不能說的。這個斷然是不可能。當一個人是講緊 李大法官或者伍女士，你是在講一件我頂不順你，要不你就以為我死蠢，要不就是你蠢到看不到。我聽下去的時候，我覺得很過癮的，很生筆的，我覺得很好聽的。但是我想深一層，其實伍女士講的是講自己的感受，講好像我們這100的講實話。 當你講實話的時候，你就會是最好聽的說話。所以這個，大家想講話好聽，講心裏面的話，講實話，你就會追得上大班。其實告訴你一件事<笑> 他是要付出代價的，我告訴你，以後政府的contract怎麼會讓你做，所以我說我很尊重這位吳小姐。其實做顧問真的，有時幫客人做完事是不適宜說三道四的，這個我同意，但這次吳小姐是為了公義而出聲的，你說他是不是有違這個專業的操守，是borderline的，其實是有問題的。 但我也當然支持他，因為說真話，而因為說真話要付出代價，你明白嗎？因為一件事，老實說，第一，他當然就說有call到這個顧問報告，但他沒有call到你的名字，他沒有call到你的公司，可能他已經有找了不同的公司做不同的顧問報告，但起碼吳小姐就是說，作為一個香港人，這件事令到我們尊敬他。 他是走出來為了香港人的利益，他要說真話。但我告訴你，他一定要付出代價，在今時今日這個香港的社會，在梁振英領導之下，這個特區政府，你不用想的了，他的代價已經付出了。但他亦都說，受人錢財以人消災的話， 不是專業會掰的，一個句子。如果你拿了我的名字，我會幫你去做，我是工程師，你叫我做個報告，我交給你，你不要用我的名字亂說話。如果有一些事情你說出來，違背了我專業操守的，或者根本跟我的專業意見有所不同的，我就會出聲的。 譬如他是扭曲了那個報告的內容，作為一個專業的做這個專業報告的人士，都應該是指出的，沒可能的。當你去到有些位置的時候，你很難挺身而出的，沒辦法的。你說代價是怎樣，預料了，大家就放長眼看一看，沒什麼所謂。 這個香港政府就這麼小家的，這個政府一定將它放在黑名單裡面。拜拜。D100講真話，行公義，浩聯盟。我們有自己有，你們有自己有台。D100自己有台。 每年周年的表演又有這些內部認購，今天要爆給大家知道，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 早知你這麼快就答應我早點十年前就提出了跟我拿把菜刀來 嘉賓主持陳潔麗D100繼續高歌星期日晚9點到12點 D100 Keep on singing D100自己有慶爆一周年 大匯演 自己有靚位優先購票計劃 12月28、29號3場快點撲票啦每場3種不同價錢絕對靚位門票總共300張3場900張只是自己優先買到的快點買票啦快點買票啦11月19號星期二開始每日中午12點到晚上7點帶著自己有卡快點去上環地鐵站E出口上環D100鋪搶購啦搭地鐵去上環記得找E出口先出站或者在上環地鐵站找E出口走下去地鐵大堂 都找到,欲免向御,搶票重速,記得帶自己有卡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 本台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希望能夠為市民服務， 如果當市民有意見或者對我們表示 失望的時候，我們都會檢討的。 我不覺得他有不滿， 不過今天他回來， 我相信如果他有的話， 他一定會跟我說的。 事前是沒有諮詢的，沒有討論的，然後星期一就生效了，對我來說覺得有點不尋常，我以為黑箱族是梁振英的行政會議專用，我是會留守到最後一分鐘。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 王國鴻、思華，思華大班就好像陳先生那樣，一個小時後又走了，剩下直播室剩下我、王國彤和思華你兩個。大班講話很火爆，他講了很多重點的新聞，我們講一些軟性一點。 好啊，有什麼軟性好講呢？ 思華近期我看見很多外地、外國、台灣趁香港亂、伸香港一腳，好像有很多所謂的移民條件陸續出籠，亦都是頗為引人的，因為你如果去台灣，你的投資又好像是 差不多100萬港幣，折合400多萬台幣，你就可以去那裡居留，兩年你就會拿到證件，當然每年的居留好像都是要7個月的。其他很多地方，譬如說加拿大、英國、葡萄牙、匈牙利、澳洲，你就剛剛去澳洲回來的。 移民真的這麼吸引去到外國移民，是不是大家會什麼都要放下，香港是自豬老後，我去到那裡做外國人，我不想你要感受是怎樣，還有我們現在大國民、新國民在外面的感受你 我想你跟他們分享一下，我又說一下，其實我自己一年在香港的時間都超過4個多月，都可以說一半。你從哪裡回來？我在澳洲的雪梨回來。其實我個人，我不代表其他人，其實移民的感受是一點都不好受。 尤其是我移民20年了，所以最初的時候，簡直是覺得 很辛苦，移民有各有原因，我自己就很簡單，一兩個字就是六四，感受就很深刻，直至現在都是，其實一點都不好受，亦都有一句說話是很普通、很真實的，就是人離鄉賤，不過我想中間加一個字，就是人離因鄉賤，所以那時候感覺是很強烈，直至現在都是。 當然慢慢都會習慣，不過最近近年就見到香港的情形越來越在回歸之後越來越差，所以我絕對明白為什麼很多在這裡已經是有基礎、有事業的人都是要忍痛離開。而我剛剛看過那些資料，其實原來大部分人是因為子女的教育問題，其實這個我自己真的感受很深刻，因為香港無論你理不理政治， 你都會發覺香港的教育真是已經差到我想是沒辦法容忍，尤其是一些中產階級，我們都是比較重視教育的。你不要說國民教育這一樣的一把頭上的刀，其他的東西，譬如說中英文教育都不好，而事實上壓力又很大，怪獸家長又越來越多，如果你不想做怪獸家長， 但你身處其中一員，你有很難不受影響。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再加上很多的爭拗，又或者是你很多的錢都不可以有，不是說很多的錢，即是譬如你是一個普通的壽身的階層，你是捱生捱死你才可以捱到一層豆腐潤這麼小的房子，捱不到，現在兩夫妻都要出去做事，又怎樣去照顧？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自己是明白，不過亦都可以跟收音機旁邊的聽眾講一下，其實這個滋味不好受，而且這條路不是容易走的。 除非你真的帶有很多錢。 不過類似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你交了很重的稅，保障是應該比香港好的，老了之後，但是生活是都頗艱難。 相對澳洲的教育來說，其實兩者之間的優劣在哪裡呢？或者在這方面，你可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跟我們講一講。首先第一，我真的很個人，因為我住來住去都是那個區，還有那個埠，變成所見所聞都是自己身邊那些，我不代表所有的，代表不了很多地區的人。第二，為什麼說新酸呢？其實阿Sam有首 歌裡面也說了，我不贊成我是二等公民，因為我覺得我去到澳洲，我仍然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一個公民，但是因為語言、習慣、文化的不同，是很難，我們是幾嘗試去融入去，但實際上是難，因為你跟他們語言、文化是很不一樣的，變成朋友很明顯地都會是自己同鄉的人。 你說是否沒有融入這個主流文化呢？我們有嘗試，我亦都是一個很努力的人，但事實上你都是總是有點而格格不入的。最大的問題，譬如說子女的教育，我自己覺得最痛心或者最可惜的就是我的小朋友不可以受好好的中文教育。雖然其實在香港不一定可以，但總是都是講中文、寫中文的地方，我很喜歡中文的。 覺得最傷心的就是我的子女不可以有好的中文教育，但是有得有失的這個世界，你不可以要全世界。相對來說，在澳洲我們是可以好像這裡的怪獸家長那樣游得輕鬆一點，游得選擇比較多。當然以居住來說，香港人最辛苦的就是居住。澳洲事實上如果你不是住得很近省或者市中心區，房屋相當都可以是頗大。不過也要跟各位聽眾說一下，其實現在澳洲的房屋都越來越貴，在市中心的都是非常貴。當然沒有香港那麼貴，但是以那裡的稅收和那裡的收入來說，都辛苦的。 大城市都是辛苦的，因為現在其實在外國住的話，你不是一定要住house的，住我們的condominium，我們的多層大廈各方面來講，一個很普遍的現象。我反而想問問思華，你說很多是我們為了下一代的教育，然後就去外國，但是在外地接受他們的教育，但是本身是華人的話， 我們叫這種人叫他做香蕉，香蕉的意思是外面是黃但裡面是白，你有沒有想過作為一個香蕉的話，他會不會開心？而且可能思華你是說移民的第一代，如果你是去的話，你是第一代，你六世，如果是第二代的話，他們的心態，他們會怎樣想法，他們會不會覺得我都是澳洲人的，對嗎？ Chinese、Australian，yes，what they say，Chinese-Canadian。但是在這方面對小孩子他們的成長和他們的認同、identity方面，各方面來說，你覺得是不是一個健康的現象先？我自己在移民之前，我都是一個很關心國事和港事的人，所以才覺得這個地方是令我擔憂恐懼和 擔憂恐懼和你說香港當時六四之後是非常震驚，也不想小朋友在一個這樣的政權之下成長，才是作出這個決定。最大的問題，當時李儀有一篇文章，我至今都記得，李儀說先做一個人，然後才談上去做一個什麼國籍的人，我覺得是非常重要，我要我的小朋友做一個人，而且是做一個自由人。至於他是什麼國籍呢，其實現在我們說是全球化，其實 我真的不太介意，因为只要他是一个好人的话，我就会很开心。而且只要他是一个自由，甚至能够在一个民主制度之下，我就很开心。我之所以有少少不舒服的，就是我很喜欢中文，我觉得中文是很美好的一个文化， 很漂亮的文化， 但是他们享受得少。但是 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可以有我全部的东西，这个是我觉得是他们这一代是 有遗失的，在这一方面。但是我总不能够说什么都要有的，我明白的。所以挺庆幸我的仔中文挺好的，可以写东西，但是就女就可以讲，就完全不是很识看。你说得对，第二代都有少少渣拿。再下一代我不相信他识任何中文。不过其实这个都已经，第一我管不着。第二我觉得他们活得是即是很自由啦，同埋愉快，同埋压力真的没有香港那么大，我又觉得我要接受咯。 他们是即是融入当地社会的，即是 非常融入，他们是非常融入。同埋他们，我总是觉得我的观察是他们是身心都愉快的。成长是 很快乐同埋轻松。其实我是一个，如果现在回过头想，其实都有少少怪兽家长的。我一样要学很多东西，逢星期六又要去上中文，又要学琴，又要学很多其他的东西。他们都不是说很轻松，但是如果相对香港的小朋友，其实已经是舒服了很多了。不过也想跟听众分享一下，你也不要以为现在去到外国就是很外国。其实我们现在那个社区强国人是非常之多的。每一个社区，每一个 shopping center， 即是那些购物中心，我们唐人通常要买回唐人的东西，基本上很大部分 是中国人的。那没什么问题，其实只要是不是嘈吵，不是没礼貌，不是不文明，其实没所谓。但是我的意思是，其实不是很外国的。 知道，即是你要入到去我们的超市，很多我哋林林种种啊，回锅肉啊，豆豉鲮鱼啊，嗰啲即系苦十街市啊，已经系到，即系我系明白呢种。 唔单止系咁啊， 杂货铺都好多噶，系咪？ 譬如佢有啲，譬如叫西田百货喺 Westfield 一个最大嘅 shopping centre 啦，你入到去真系好大部分系我哋叫唐人啦，即系来自东南亚又好，中国又好，香港嘅反而就少啲噶啦吓，咁变咗真系好对口对面都系亚洲人都好多啦，甚至你有一个普通嘅银行啊，即系唔系汇丰银行啦，咁佢亦都系有好多好多嘅亚洲人，咁变咗你以为你喺外国要讲好多英文，其实有时又唔系真系，即系好中好亚洲啦，咁变咗都当然没有香港那么挤迫，但事实上都是你跟我们讲十几年前的外国真的很外国的，是很大有不同。你澳洲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叫四万五千留学生的故事，就是在六四之后当时的总理叫霍克，他就因为觉得六四事件是一件很可悲的事，于是他当时就宣布所有在澳洲的任何学生或者人，只要他是即是愿意留在澳洲就可以。咁当时喺来自中国嘅澳洲留学生同埋中国人咧，系有四万五千个，即系大部分啦吓，都喺澳洲。到咗今时今日，已经系全国非英语背景嘅第一个社区，系有30多万。咁而且人数仲系不断咁样增加。咁所以咧， 喺澳洲定喺悉尼？ 喺成个澳洲，成个澳洲，成个澳洲人口2000多万吓。咁净系讲 Mandarin speaking 啊，我讲港语嘅30多万。不是普通话，即 Mandarin 是包括东南亚很多的讲国语的。现在讲广东话是20多万。还有他们是不断是这样，是有很多人入来。所以你会发觉，如果你去到澳洲，又或者我自己很多朋友在美国、加拿大等等，华人真的非常之多。 啊啊、我们横掂都倾开了，思华、你答到就答了，即我相信你是已经是入了澳籍的了。 当然 是。你那些仔仔和女女是在澳洲出世呢？ 我不是在澳洲出世的，他们全部都是在香港出世，然后我就带他们去了澳洲的。 因为这个是带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基本法里面所讲的国籍法， 国籍问题， 国籍法里面是有讲到，你本身来讲，可能是爸爸妈妈是第一代是移民了去外国，还有就是入了外国籍。

希望能夠為市民服務，如果當市民有意見或者對我們表示失望的時候，我們都會檢討的。 我不覺得他有不滿，不過今天他回來，我相信如果他有的話，他一定會跟我說的。 咁事前係冇諮詢嘅，冇討論嘅，咁然之後星期一就生效啦嚇。咁對我嚟講覺得有啲唔尋常，即係我以為洽商逐議係啊梁振英個行政會議專用，我係會留守喺度最耗到最後一分鐘咯。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黄国鹏、施华 啊，而家系黄昏嘅七点，差唔多09:30。咁大家听紧咧就系 D 一百自己有台。咁啊，施华，咁啊，正话喺新闻之前咧，我哋系倾紧一啲系移民嘅事项嚟嘅。咁大班出去之前，亦都系讲咗，今日系阿李慧玲女士咧系翻咗翻去左右大局咧。第一次開咪講呢個節目，咁同阿李慧玲女士一起主持嘅應該係阿黃傑偉，大班亦都係講咗 D 一百閉台咧，係會直接係將李慧玲女士咧開咪嗰15分鐘，一開始嘅15分鐘咧係會係轉播俾大家聽嘅，咁呢個係比較罕有嘅動作，亦都係表示到 D 一百咧係行公義。不會是計較很多大家商業上的事，在這個轉播頭的15分鐘，我相信李慧玲女士的節目是經大氣電波播了出來的，如果我們的轉播也都絕對是不涉及版權那些法律的問題。在這裡大家開始聽一聽商台881左右大局，今天重新是由李慧玲和黃傑偉主持的左右大局头嗰15分钟。 香港时局分秒在变， 南部系唔系 已经系 李慧玲、黄杰慧每日监察明辨局势，广开平台红遍感言左右大局。 本节目只代表节目主持人及个别参与人士之个人意见。 星期一大家好，万众期待我们两个位在这里开咪了。李慧玲，我用万众期待会不会夸了少少呢？都差不多了，是吧？ 问一下听众啦。 你是不是万众，你是不是期待跟我开咪先真真老老实实？ 咁我都一路由星期五开始我期待啦。 由星期五开始期待嘛。 咁我星期五先知道即係会发生呢件事啫。 是不是这样的，相剑合璧嘛，是吧？相剑合璧的目标清晰咯，我们有个清晰 的目标的，就是我们都是就是针对着特区政府，监察着政府。当然头号目标人物就是梁振英，因为他是一个、就是、社会的领导，是吧？当然就是、就是、看着他为本的啦。一阵间我们都会讲这方面，我们准备了的嘛，就是关于梁振英在这个周末期间讲的那个陪审团论，就听到都令人气愤，是吧？ 是啊， 你的气氛可以表现出来的，现在你不要插 着。昨天有记者问我的时候，我都说即是问我们今天开咪要讲什么，那我说喂，其实我们是时事节目，我估不到的，要看看今天报纸什么情况，今天有什么时事发生。不过如果真的要问周末有什么呢，即是最顶在心里当然是梁振英的即是很多的说话。 我觉得他那个陪审团论最大的问题，直情我觉得是最大恶极的。为什么呢？因为法治本身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来的嘛。他对于法治的一些理解，包括里面一些制度的运作绝对不能够含糊，更加不能够误导的嘛。那这一方面我们晏一点点，可能七点之后跟慧玲慢慢谈一下好吗，就是在这个陪审团论方面。但是呢，首先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今天开咪一定要问的，如果不问呢我就会蒙上一个即自己审查自己的污名，同埋呢网民会闹爆我，跟着你看外面多少只眼，你看那些多不同的眼， 有很多记者 都是为你而来的。所以呢，即你是新闻人物，而事实上呢，我相信即今天在政圈里面其中一单最主要的新闻都是跟你有关，也都跟我们的节目有关。我就秉承我们电台的精神，要敢言去到讲说话，所以我都很敢言地问你一句说话。今天我听到你说，你觉得整个过程里面你暗示就是 黑箱作业，你会不会觉得重了一些呢？这样去形容。 其实呢，我起初黄纪伟起初想着落到来做节目的时候呢，我第一句呢本来就是要跟呢久别的黄昏听众打个招呼说声大家好先的，但是怎知你跟着都即 我顺手就去了是我见你很远，我见你紧张 都未有这个开场吧。譬如你讲回今日即为什么我会坐在这里呢，其实我觉得都需要跟听众交代一下的。我自己很紧张一件事，我们现在用的是大气电波，是这个公众的平台，所以我是很不希望就将个人譬如私人和公司之间的事要拿出来讨论，因为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就好像是公器私用。但是因为正当好像你提到，其实今天譬如很多记者朋友来到，过去几天其实都是有新闻有报道的， 我 都成为一个公众的议题。 很难说是公器私用，你问一下出面那班人，他就不会一定不会那些事务 的。所以反而不说就有点古怪了。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可以交代整件事，为什么今天我会坐在黄昏这个节目这个平台跟黄纪伟一起做节目呢。其实去到星期五星期五我那朝上班的时候呢，我是想都没想过呢那天会是我在晴朗的最后一天。当日做节目，你知道那个节目就去到由八点至十点了，去到九点半新闻的时候呢，突然间行政部呢就有人来通知我，就说呢行政总裁就很希望呢我做完节目呢去找一找他，有些事跟我谈。跟住做完节目之后呢，我就去找行政总裁啦。咁佢就通知我呢今日呢一个嘅调动。咁就会譬如我就会调嚟同黄杰伟你一起去做呢一个嘅即係左右大局啦。咁而我即係其他晴朗嘅团队即係原先因为我本来係做开左右大局嘅，咁係一年前呢就调咗去晴朗。咁当时成个团队一起去调嘅。 我嘅团队就变咗晴朗嘅人啦，即係以前嘅。 咁但係呢即係咁今次嘅调动呢，我原先嗰个团队就继续留返喺晴朗，咁淨係我呢一个人调落嚟。咁行政总裁就通知我呢一个嘅公司一个调动嘅安排。咁係即係星期五嘅时候我第一次知道。咁而星期一呢就即刻会生效。咁喺过程中其实我就问佢我可唔可以 say no 嘅。咁佢话呢佢用当时用一个相当娇俏嘅声音同我讲话係唔可以嘅。咁即係我办唔到啦，因为我冇乜演艺细胞。是啦，咁成件事就係咁样。咁 你有冇争取？你都冇争取。 咁我问咗佢就话我可唔可以 say no， 佢话唔可以嘛。咁而稍后呢透过一啲短信嘅接触呢，咁如果你问我係咪有冇争取，咁行政总裁亦都俾咗一个即係短信我，就係话如果我当日唔返嚟开记者会，咁即係表示我唔接受呢个安排。咁样呢佢就无可选择呢佢就要炒咗我啦。咁喺即係咁所以你可以话我係选择嘅。我选择接受呢个安排，定一话选择呢佢炒咗我。咁我选择接受呢个安排。 老老实实你有冇諗过唔做呢？ 我有冇諗过唔做？咁如果你真係要老老实实，咁我係一个即係经常讲真话嘅人。喺呢件事发生之前，星期五这件事发生之前，其实已经在公司内部发生了一些事。那令我当时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想辞职。但是跟着我去了行山，即是一个周末来的。那我在行山的过程中整理了我的思绪，我就觉得现在不是个人即是情感的事咯。咁我觉得喺呢个时候，如果我能够继续喺大气电波发声，我觉得我认为呢个系我嘅责任嚟嘅。咁所以当时咧，我就决定咗咧，我系唔会辞职嘅。咁所以当星期五发生呢件事嘅时候咧，我系冇谂过要辞职嘅。咁但系回应翻咧，其实你一开始就问点解用黑箱作业咁重呢个字？咁其实呢个问题，黄纪伟，我觉得唔应该系问我啊。其实呢个问题我都想问啊。即因为整个过程，我想问黑箱作业为什么呢？现在你觉得即譬如我作为一个被调动了 的人物，但是我真的星期五的时候才第一次知道， 而且即星期一就要落实，不可以 say no。 那这个不是黑箱作业是什么呢？我想问你阁下，你何时知道的？ 哦，我迟你少少， 即系仲迟我少少啊！即 系迟你少少，咁我又咁谂嘅，我冇你嗰、那个即系政治嘅即系影响力或者个能量，所以我只系 你觉得呢个系咪黑箱作业咧？ 我只系 你话俾我听， 我只系将佢当咗一个， 你觉得系白色箱啊？ 咁啊？不是黑色的，不一定是白色的，我只是当它是一个正常的节目调动樣。不 是不正常的，就是公司呢是绝对 有权呢去调动节目，调动主持人。这个呢是绝对、有权这样做的。但是整件事，如果你说当事人被调那个是事前 是没有咨询的，没有讨论的，突然间通知你，跟着马上就要落实。我想你问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即系公司，我不认为这样是一个正常的调动咯。 但 我觉得我就话以我喺商台做了九年啦，咁过去咧就都有我目睹不少调动，咁有些调动都在我自己身上发生，咁但系系从来未试过嘅，今次是第一次，咁所以我认为呢个是不寻常。 不过这个不寻常的调动是造就了我们两个一起开咪，我又觉得不一定是不是好事。 现在不是讨论究竟是好事还是不是好事，而是我觉得整个安排，喂，我怎么会去我怎么会矮化左右大局这个平台呢？我个人都在左右大局出身，那我觉得绝对这个是一个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是可以呢即是发挥到很大的作用。但是同一时间有些东西我们要我哋要咧唔好咧，即系讲假话。我哋要面对个即系事实。咁事实喺电台嚟讲咧，一定系早上咧听众人数系多啲嘅。咁但系就呢个系事实。咁但系同样唔代表咧黄昏节目咧左右大局咧做唔到嘢。咁我自己我自问，我哋喺黄昏嘅时候，即系过去，即系譬如我做咗左右大局有八年啦，我觉得即系我谂相信究竟做得好唔好，公众有个公论咯。咁所以我唔系话个调动个实质嗰个内容嘅问题啊，而系即系之前嗰个成个安排，点解要咁样咧？点解唔可以大家商商量量咧？即系点解冇咨询咧？点解一通知你就要去做咧？嗱，呢啲奇怪嘅。不过唯一我好感谢嘅一样嘢咧，就系嗱，公司今次咧就叫我咧，李慧玲你自己调好啦，你个团队咧就留翻喺晴朗。咁我觉得咧，其实佢系对我一个团队咧一个正面嘅肯定嘅。咁我好开心啊，因为呢个团队咧系我一手训练出嚟嘅，一手去培训出嚟。咁我觉得即系其实公司觉得啊，佢哋咧仲可以帮到咧即系同事手继续咧留守一个平台。咁其实系即系我与有荣焉咯，即系我觉得系对我嘅对我嘅团队好大嘅肯定。咁即系我觉得佢都系赞埋我，所以我好开心，亦都好感谢公司呢个安排咯。 咁而家你感唔感谢佢安排你同我开咪先？你讲先啦，咁夹硬要逼你喺呢个开咪嘅时段同你讲呢一句说话。我哋有好多人咧，出边有好多嘅说法，就惊我哋两个女士喺呢一度咧，就有啲咩意欲咁样。 咁你都系当事人嚟嘅，嗱，即系我讲我先啦，即系好似即系唔想你话我虾你咁啊，因为今日成日黄纪伟都叫我唔好虾佢，咁我系唔会虾佢嘅。咁但系我会咁讲，我同黄杰伟咧本身咧唔算系好熟，咁但系我正式认识黄杰伟咧都系你嚟咗商台之后啦。咁我对黄杰伟嘅印象咧就系、是、我觉得佢喺个立场度咧，其实大家都系同路人咯，因为我感觉系深嘅。咁严格嚟讲，喺做呢个节目一起合作做呢个节目之前，咁我认识黄杰伟啦吓，但系我哋唔算系好深交嘅朋友。咁不过当公司有一个咁嘅调动嘅时候，咁我嘅目标就係我留守喺平台留到最后一分钟，咁我梗係想做好呢个节目啦。我觉得我做好呢个节目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就係我同黄杰伟一定要有一个好好嘅合作。咁所以寻日我同黄杰伟开咗个工作会议，我亦都向黄杰伟你表示咗，就係我係好希望同你有一个好好嘅合作，一起去做好呢一个节目咯。咁呢个就系我嘅心态。 我都好同意呢一样嘢噶，即系咧，我觉得呢一排咧有好多嘅新闻，即系比较即系朝早同埋夜晚嗰个节目有咩嘅差别咁样啦。咁我相信咧，其实两个嘅节目咧系有两个唔同嘅agenda setting 嗰个角色噶啦。举个例啊，你头先讲到你即系以前有好多嘅新闻，我非常有印象嘅咧，就系你嗰阵时即系左右大局访问刘耀柱系嘛，即系梁振英嗰间僭建的大宅嘅。 前业主啦。咁啊，后屘件事咧系即系系发酵到一个好大嘅地步，变成好大嘅丑闻啦。咁咧就我哋其实前几日咧都有一个嘅新闻，可幸地咧都可以即系引起唔少嘅关注，就系讲紧免费电视发牌嗰个顾问公司嗰个嘅顾问同我哋做咗个访问，咁啊逼使咧梁振英第日都要去吓答一个嘅问题。我其实成日觉得咧，就夜晚嘅节目咧可以系一个好有效嘅 agenda setting 嘅都可以。点解咧？因为夜晚嘅节目我哋所讲嘅题材咧，系可以逼使第二日嘅报纸系会有一个唔同嘅方向，而且咧，其实讲真啦，而家网络嘅年代，夜晚出咗啲乜嘢吓，系咪即系冚冚声已经就嗱？例如而家你头先讲嗰啲啊，我相信啦，嘘一声已经喺呢个网站里面咧就出晒啦。所以咧，点可以话即系黄昏嘅节目里面咧冇呢一个影响力咧？如果即系有人曾经有呢一个嘅谂法啦，即系我唔系讲公司啊吓，我要澄清，咁咧就可能佢哋太即系。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啦。我相信大家喺呢个黄昏节目嘅平台做好我哋监察社会嘅即系作用，或者嗰种感言嘅作风，我谂我哋两个都唔会收噶啦呢样。咁就会有个影响。 黄基伟唔好搞错，即系我觉得喺呢件事度，譬如即系讲今次嘅调动咧，其实我相信公众啦，起码我嘅感觉上唔系话即系去。话黄昏呢个平台冇用，其实件事唔系咁，而系当时我头先就系话嗰个处理嘅方法，咁于是就引起大家一啲嘅你话一啲嘅揣测，一啲嘅疑虑，其实系嗰个问题，所以唔好去成去比较话黄昏有用啲，早上有用啲，其实唔系咁，而系嗰个安排。其实今日喺香港咧，我谂我哋嘅传媒界咧，我哋新闻界嘅朋友咧，应该可以好感受到咧嗰个低气压嘅。其实在不同岗位的一些新闻界的同业呢，他绝对是感受到在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压力。即在尤其是梁班子上了场之后，这个是很深的。所以你说今天即有些是 很恶劣的，即譬如可能哇直情抽你篇稿啊，我去到听过最恶劣的就是哇写些占中的东西可能要删机，即系要临时咧，要即系吓、啊、都要删，要改，要抽你编稿，要改，可以去到咁样一啲嘅情况。咁所以而家香港咧，其实任何一个平台咧，我哋都应该珍惜嘅，唔净止系早晨嘅平台、黄昏嘅平台，吓、啊、你话晚间嘅平台、下午茶嘅平台唔重要咩？其实每个平台都好重要，每一张报纸都好重要，每一个互联网嘅平台都好重要，即系咁。所以我会觉得在不同平台的新闻工作者都应该去尽他的方法去守护这个平台。 是慧玲，我们守护平台一阵再来唞一唞先，听听新闻好吗？ 好，是。 是。 王国同刚才你听完之后你有什么感觉？ 我的感觉就是一句而已，就是两位主持人呢就好像我们曹植的七步成诗。 嗯。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为什么一位要对得第二位那么尽？ 嗯， 大家听了第一个问题就是王女士问李女士啊，相剑合璧，万众期待。那跟着李慧玲是答问听众咯，这个感觉 是。 那然后王女士又重复，你有冇期待啊？ 成日都问人期唔期待同我做节目，将佢做咗一个系即系个人嘅。 何太急？需唔需要去咁样去做先？咁另外，阿李慧玲系我星期五至知嘅啫。咁星期五知嘅时候咧，就因为佢讲完咗朝早嘅节目，咁然后就被新闻召入去见总监，然后总监就会。即是当事人就会跟他说，哎，你调走了下面，跟着就你接不接受。很简单，即是我就说 take it or leave it。 是因为你就自己炒自己。 其实这个是选择。 是 即是你即是说吃啊，如果不吃的话就我死了。很简单。这个根本就不是选择。李慧玲由头到尾是说为什么大家不可以有上有量。为什么我在那里做了九年或者九年以上，我看到其他节目的调动绝对是公司里面是有权做，但是当事人永远被咨询。为什么你连咨询都不咨询我？即是你一是下去 同時我替李慧玲很不值，她剛才說得是由positive正面一點，我一手一腳訓練的團隊被留在那裡用，但是現在李慧玲是被孤身上路，將她自己訓練的團隊直接剝了之後，然後你個人下去，個人下去的拍檔就是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你為什麼好像法庭那樣逼他，你開不開心，你愛不愛我，你喜不喜歡我，一直問下去，你是不是等了很久跟我做節目，為什麼你要說黑箱作業，你說黑箱作業是不是表示是你太過分，他說李慧玲是反擊的，難道這個是白箱作業，不是黑不是等於白的， 當然我認三粉紅，有什麼所謂，但是是不是逼得那麼盡，是不是要逼到一位資深的傳媒人，是去到逼到埋牆，然後我再說一點，真的不好意思，我再說一點，李慧玲曾經想過辭職，她知道我去行山，行完山之後我是很尊重 李慧玲主持所說的，現在新聞界我不是新聞人，我只是暫時在，好話不好聽，但是我是深深感受到我們的傳媒裡面新聞界的低氣壓和壓力，而且李慧玲女士也指出，她直接聽到有張稿抽起，又是關機，她為什麼不辭職，她給自己一個理由，這個理由就是 他要守住每一個平台，他要守住他能夠發聲。另一位主持說，晚上的節目，李慧玲已經說了，晚上的節目無疑收聽率是少人，不是啊，我們有不同的agenda，我們晚上說了可以迫使報紙不同的方向，我心裡聽了，不是啊，你商台是一個擁有大氣電波的電台， 當你擁有大氣電波的時候，你會盡量利用大氣電波，你不會回到網上是希望人們去怎樣去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一方面已經指出晚上的聽眾是少一點，不要緊，我們的網很快傳出去，你看看外面那些人，不過你不要叫人是人，那些是行家，那些在等著這個節目的行家， 你看一定會在網上傳得很快，你擁有大氣電波，你寄望在網上傳得很快，這個根本是李慧玲作出一個很辛酸的答辯，但是她是令我們很尊敬，因為She is Lobo， 她是高貴，她是說到我守住這個平台，因為我要珍惜這個平台，我要守護住她，這個就是傳媒人的責任， 這也是我對傳媒人的很大的尊敬，我本身不是傳媒人，我只是勉強算一個法律人，但是我是感覺到是你為什麼要逼得那麼辛苦，你為什麼要逼你的拍檔埋牆，為了就是善命黑箱作業，為了就是善命，你有選擇的，你的選擇一直撈一直不撈，你星期五通知我， 我想都不能想，李小姐開咪的時候回答，是啊，我星期五才知道，但是為什麼你不跟我商量一下，一個孤鵝，潘小彤， very good terms， 李慧玲被稱為孤鵝，一隻孤身的飛鵝，可能是真的撲火而要招致滅亡。不過我剛才聽完之後，非常同意黃律師說，還有很明顯這位黃女士，黃傑慧女士很想將這件事低調化，企圖是 說到是一個普通的節目調動，但我想稍微一個正常智力的人或者人都會知道不是，其實 在李慧玲女士要被調動之前，社會上已經傳得沸沸揚揚，但我自己感受很深的，除了剛才黃國彤說很尊敬李慧玲之外，我最欣賞一句就是任何一個平台， 我們現在都要珍惜和守護。我相信 D100 是其中一個平台，但是剛才黃國彤也說到，大氣電波畢竟跟我們真的有不同，它的影響力是非常之巨大的。雖然 是有這樣的調動，我們都是無奈。剛才大班走之前也說過，11月18號是香港最黑暗的一天，但其實這一句類似的說話近年聽了很多次，很多日都說是最黑暗。究竟我們即要黑暗到何時呢？我反而呢就有另一種看法，就是我覺得除了在這裡唏噓慨嘆，或者我們當然要支持同業，即要非常支持李慧玲女士，我希望立法會議員或者我們的市民呢，即要挺身而出。這一件不是一件的個別事件，這個可能只是一個開始。自从在2004年的封咪事件之后，现在有可能一步一步来。刚才我们刚才讲过是李慧玲，有可能下一个不知道是谁，有人讲可能是潘小桃。吴志森也讲过，朝头早的节目的听众或者影响力肯定是比夜晚要高的。我希望李慧玲是打破这个的宿命，但是我希望我们的市民是要讲出来，或者是投诉，或者是做任何事去支持我们的传媒工作者。因为传媒工作者，我们讲过，我们知道这个是所谓的第四权，在社会上是负有一个监察的作用，是一个非常之，如果用得好当然是有作用，如果不是就可以是一些的统治者来到是统治人民，或者是来到是和谐人民的一种的手法。所以无奈之余，我觉得我们不是完全没用的，我们 D100 可以口诛笔伐，各位市民也是应该 挺身而出，这个就是我想讲的东西。 是啊，那就我们的电话封烟的热线18311139，欢迎大家是真的打电话进来，讲一讲是左右大局，你听了头那15分钟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感受是可以看见是欲盖弥彰，你可以看到是一个我们即是弊台啦 D100 大班和阿森他们一路是讲着这个是一个真是一个打压来的。但是我相信也有人说不是、左右大局出身翻翻左右大局而已。当事人在头那15分钟是被逼之下，他作出有些澄清，也都是讲了自己一个高贵的原则，就是我会珍惜每一个平台，我会去发声。其实李慧玲女士她想讲，我一开声我就想讲跟黄昏久别的观众 say hi， 但是一路是逼下去，一路是即是将一个李慧玲亦都想避开，话讲这个是一个大气电波，我不觉得是应该将私人的事在这里要讲，因为会是一种公器私用。但是在相煎何太急的原则，是要澄清的原则之下一路逼，你是不是很喜欢相煎合逼的？ 你爱不爱我先说， 好可笑啊，真的 即是会是这样的情况之后，颇令人是觉得是即是欲盖弥彰。你说那么多做什么？ 李慧玲都是一个即是资深的传媒人，都可以是即是讲出自己的意见，这个就是真的言论自由的可贵。希望各位听众打电话上来，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或者刚才我们整个节目里面有什么想发表的，都欢迎你们打电话上来，是 18311139。在我们现在等着听众的电话呢，思华，即是现在其实件事很清楚，因为当事人是出来讲了整个故事的内容。即是以前来讲，是我们一路讨论的时候，我们是即是仍然是有个可能疑点到，这个是一个即是公司的调动。当事人是讲得很清楚的，李慧玲女士是讲，我承认公司是有权做这个调动，但我星期五才知道，我刚刚圣君是星期一，即是讲的是不会是多过72小时之内有接到这个通知，跟着个通知然后他又有问另一位就问他，那你有没有争取啊？你有没有争取啊？他答了说，你一是做一是不做啦，我还争取什么？根本就是两条路给你行，做或者不做，所以有没有争取来讲根本就不是 point 来的，我没得选择。在这些情况，但是不是说没得选择，可以选择不做，可以选择回家吐，可以选择 回家病了可以选择痛哭流涕但李慧玲女士没有做这件事她的选择就是我会珍惜每一个平台我会继续发声这就是传媒人可敬的地方如果我们传媒人能够都守住这个守则的话 香港有什麼擔心? 不過我自己覺得傳媒人固然要守住這個守則亦都是責無旁貸但是他是需要有支持者我們的立法會議員要做事九年前的風咪在2004年社會上引起巨大的震動社會上是很支持我們幾個的名嘴但今時今日我明明覺得真的有非常強烈的我們這隻香港之蛙越來越熟 好像今次的反應不是很熱烈我們有一位電話馬先生在荷蘭來的馬先生你好多謝你的電話馬先生請說我剛才聽了15分鐘李慧玲的我想屬於訪問被訪問不是主持被訪問我覺得他EQ很高 如果比像我已經拍桌子了發火了會的立刻拍不到了真的這樣下去我覺得李慧玲都不會久的了在商台是我也同意因為他沒有人支援他整個團隊都留在商台的節目他沒有人支援他我想商台是想孤立他 等他自己走還有旁邊的拍檔又這樣很辛苦怎樣拍檔下去根本是很難受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EQ很高的人如果不是都做不到的我絕對同意馬先生其實我感覺上這個不是雙劍合璧是一把是劍一把是盾那把盾拼命在那裡頂 馬先生你在荷蘭是不是我們的自己友力是我想我是第一個的我想吳明林先生是第一個多謝你了多謝你了支持我們繼續關注香港我想阿黃律師你剛才說居留那些可不可以多說一點我會的但是因為我兩個兒子都是在我入籍之後在荷蘭出生的 很簡單回答馬先生我容許我很簡單回答其實你應該是第一樣就是向香港的移民局或者是人民入境事務處做出一個呈請是叫做verify是呈請回你貴公子的身份我們現在不要分開話題你可以隨時再打電話給我們馬先生今天我們就集中精神 討論商台是否真的迫害的問題多謝馬先生多謝你的電話多謝曾小姐的電話曾小姐你好曾小姐好是曾小姐請你發表我想我的意見大家未必認同的不過都是自己有聽開這100的我相信大家都是理智去討論我自己對李慧玲未聽D100之前其實很長期都聽商台我覺得今時今日分開兩邊說第一這樣被打壓其實一定是不公義不合理而且是應該要出聲的但另一方面我自己 自己personally呢,我對那個節目主持人的風格啦,我也都不認同的。我覺得佢呢是或者講佢好似扮大班咁樣啦,做到自己好霸道啊,可能佢根本好霸道都唔定下,但是這個感覺呢是講得真心啲呢是幾討厭的。 但是他都是想我相信他都是追求自由民主但是 即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都挺邀功 的节目主持人啦。但是即这个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就是真的不应该去这样处理言论自由咯。但是即他今天 我就是看为什么、大班封咪说会有50万、100万人都是即因为各样不同的事件会出来。游行咁樣，我相信如果今時今日咧，要為李慧玲被就嚟完全封咪咧，唔會有咁多嘅，就係因為個風格嘅問題。咁我即係我諗，我哋大家都坦白地面對嘅事實咧，其實不久嘅將來咧，佢都係會被人完全嚟踢出商台噶啦。頭先我聽嗰、那個即係你哋播出嚟嗰、那個 嗰段 節目咧，我已經覺得呢個黃小姐咧，其實即係。是更加討厭，我相信他 是受了一些指示，你完全感覺得到呢，現在就好像是嗱，總言之呢，我就隨便升你們一個而已，升這個店頭，誰個做得到或者誰個趕走得到另外一個呢，我就升誰個的了。但這番說話就只是跟了黃小姐說，所以黃小姐的工作目標呢，很明顯就是她要逼李慧玲埋牆角，最好就令到她發脾氣啦，在節目那裡、表現不專業啦，有任何做得不好的事情就可以是一個理由呢就趕走她了。即我也都同 不是同情，我不懂那個字是什麼，即是很看不起、這個黃傑偉 鄙視， 是啦，即我看不起她，就是其實你要用你的工作表現證明你和這個這麼多年在新聞工作上面做事的李慧玲，我和她一樣都有這樣的能力的，那就是憑你的能力去表現咯，憑你的工作表現咯，就不是憑好像那些師奶阿嬸在街聊交嗌這樣。 曾小姐， 很難， 很好啊， 剛才你說得很好，還有 呢， 你有沒有聽到我們剛才有一段的錄音，其實是今天《蘋果日報》的盧峰先生寫的，他也說到有一段是好像類似你的，我們不一定是贊成他的風格，甚至不一定是很喜歡這位主持人，但是他這一種這樣的被封咪、被和諧或者是故意黑箱作業的調動，我們真的應該要反對，亦都應該要支持我們的同業是講真話的。所以 很坦白說，我都不一定很認同或者很喜歡李慧玲小姐的風格，但是他是堅守自己的平台這件事，我是非常支持的。 是，但是我有少少覺得是即是大不是，如果你的那個 style 不是這樣，是 明白的， 多人支持你多一點了，即是現在回不到轉頭啊，即是好像我想像得到，如果現在呢不知道大班發生什麼事呢，一萬幾千閒閒地， 這麼少 閒閒 地， 一個鐘頭之後在哪裡等我，相信一萬幾千都有了，哪裡都可以，大嶼山又可以，赤柱又可以，香港真的可以，哪裡都可以，但是李慧玲我相信就有困難了。 不過呢，我不好意思打斷一下， sorry， 你繼續吧。 不是因為他個人的問題就這樣對他咯，但是商台很明顯，我相信陳志雲是一個做生意的人，他也看準這個時機，他知道這個員工的那個弱點在哪裡，那個死穴在哪裡咯，那不擔保他日後都會將這個弱點呢擴大，他提大家其實他會是一個這樣的人，他就算你不記得了他有這樣的風格，他會提你，會叫黃傑偉提大家，可能黃傑偉明天就問他的了，哎，其實慧玲啊，你平時做節目你就會這樣說的了，為什麼 你剛才都沒有這樣呢，即是李慧玲想可能想轉一點，現在又多了一個半腳石在這裡，所以他願意堅守他的崗位到最後一刻呢，其實當然值得欣賞，但是我相信一個機構他要去令到你走，連大班這麼強悍的他都趕走，趕得走啦，何況只是一個沒什麼朋友的女人咯。 不過曾小姐，我也想分享我的看法呢，就是其實行公義好憐憫是不論個對象的，即這一件事就是我們要好，即好明白我們李慧玲的事件，我們是要有公義在裡面的，所以這個也是我們第一百個精神 難處就在那裡， 明白的，好，多謝你曾小姐， 多謝曾小姐的電話。其實曾小姐剛才是指出，可能李慧玲是女士，她是也都有很多人批評她的風格或者她自己的取向，如果商台真的在這方面很計較的話，商台根本就我炒你啦，是不是？ 我們香港市民是委託了我們香港政府發牌給你，你就要善用這個大氣電波。無論如何，你講緊一件事，但是你一定要為公眾出聲，你一定要站在一個正的立場方面。是啊，他一開麥的時候，我們都會批評特首，因為特首的存在與否根本已經是不重要，特首是個個聲討，現在保皇黨也是聲討特首，但是你會不會同樣去聲討另一些事件來講，是傳疑的，在這件事之中，我只是聽到當事人的苦況，也看到傳媒人的尊重，我在這裡對於傳媒人寄以無限的尊重，希望他能夠守住崗位。你守住崗位，尊重永遠是站回來的，如果你不是站回來的話，你說自己很英俊，是沒用的，這個世界。陳先生電話，多謝陳先生，陳先生好，陳先生好，你好，你好，陳先生好，有意見。 對於今天我聽到李慧玲的事件，其實有少少陰謀論去看，其實政府是不是刻意去轉移事件？轉移什麼事件？是不是HKTV那件事？其一啦。還有呢？第二，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一直自從陳茂波團死事件，到今時今日，整個很多事慘迷一疊，而最後是沒有人跟進。 不了了之，好了，今日到李慧玲事件，情況上跟上當年大班力一模一樣。好了，直到今日，我發現除了傳媒，也都我不是說電台，我是說報紙、報章都不是大字標題去提翻這件事。好了，究竟我們香港的言論自由是不是要被人和諧或者去扭曲？ 去到硬去接受呢？沒錯，陳先生，我很同意你的意見，這就是我覺得最不舒服的地方，就是政府一定是想扼殺一些相反的聲音，就算什麼社會、什麼政府都是，但問題我們的市民有沒有走出來，我們其他的傳媒有沒有支持同業，有沒有大字標題地講這件事？ 好像陳先生你說，就算他要轉移視線，如果傳媒不放過他的話，仍然是大字標題的話，他轉移不了那麼多。變成我覺得真的傳媒或者市民都要好好考慮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是 身為市民我都覺得很悲哀，已經是不是真的仍然要沉默到仍然都是覺得事不關己呢？去到今天已經不單止是水深火熱了，直頭是會有一個政治炸彈將會爆出來，很大鑊的。可以 是，所以你今天都第一次打電話上來了，多謝你先。 好， 是不是最近有什麼事件是導致你是即是會打電話給我們，或者是更加關注社會議題呢？ 其實我覺得政府已經是蠢到加零一的了。 是啊， 若然 HKTV 件事如果他搞得好，即是我自己個人意見，他下年的佔中未必會成事，但是今時我覺得不是只是在火上加油，直接是火上加電油。梁振英根本從來都沒有打算拆這個炸彈。 那你 知不支持佔中呢，陳先 生？肯定會支持。 是，那啊，陳先生你明天會不會熄機呢？電視下無線台慶。 哦，我沒有看十幾年了。 哦，那你都是明天拔了個電視的掣好一點，都是要支持一下這件公義的事件。 我情願看一些很多現在的新一代的市民一樣，我情願看外國劇都不看這些所謂。 是啊，我都是。 那些垃圾電視劇。 那你是不是我們 D100 的自己有力的？ 会做的啦，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陈生，多谢你的支持，多谢晒。咁就系陈生讲咗一句好啱听，同埋我谂好多香港市民谂嘅事，就系我哋特区政府真系好蠢。但系我系好担心一件事啊，人蠢冇肉衣唔紧要嘅，但系蠢又勤力嘅话咧。 就 好死噶啦！ 害到呢个世界，佢蠢咧，最紧要懒啊！你讲得啱， 系啊，蠢仲要勤力喎，佢仲要全部啲嘢系，即系同我哋一向治港嘅方式，小政府个方式系全部背道而驰嘅。咁喺呢方面嚟讲，我系只系觉得佢系蠢得嚟，佢好勤力噶，真系呢个反而系令大家好擔心的一個現象來的。 其實黃國同我都可以告訴你，真的很擔心。因為剛才那位陳先生就說了，是啊，佔中這件事件是會更加是火上加油，這個固然是，但是呢因為中國最近的十八大三中全會召開了，很明顯在政治上是相當之左的了，我們說即是激進，而且呢他又有個即是那些國安那些即是一些安全的委員會又即建立了，是更加是很多評論員都說會對香港更加加緊收控，即是控制香港的傳媒或者任何一個方面。 這個我們又我自己是未到，是真的未到一葉知秋的地步，我覺得是他可能我會是善意地估他，因為是很多現在疆獨，是真的疆獨，他天安門還有是炸彈事件，即是在這方面是真的到安全的地步。我們是香港人，是即是說我們是不會暴力的，我們永遠是理性和平，只是表達自己的聲音。但是你現在連我表達的聲音你都鋸了，你簡直不讓我表達。 而且剛才《星島日報》那篇文章說過，哇，你跟反華勢力勾結的話，我們就要好像習近平那個報告說要亮劍，想起來很害怕。其實你說得對，我不是很暴力的，佔中都很和平的，但是你好像說到你很嚴重，要找一些飛機大炮，即我會覺得很緊張，而且整件事更加是挑起對立的氣氛，是不是？絕對， 對 香港來說沒有好處， 不是一件好事啊！即是香港人是表达自己的声音，我们也都是即是透过现在是石果仅存的传媒人，是表达一种不同的声音，这样子你这样都容不下去，你这样都硬耳，你这样都说是阻碍你施政，不是啊，使什么这么上纲上线啊？多些容人的心态，你自己都开心一点。你不觉得啊，梁特首是个样子一路变紧嘅咩？ 不嬲都衰样噶，不嬲都样衰啊！不过而家更加，而家听埋佢讲嘢啊，再讲埋啲九唔搭八嘅嘢啊，同埋咧成日喺度傻笑，好似喺个中大即系嗰个即系颁奖礼嗰度咧，我哋一个中大嘅 一 个同学咧吓，咁你会觉得好，好似好唔正常咁 样。 你发音要正啲吓，如果唔系咧，人哋就嘟嘟噶。 沒錯的這個真的香港人我剛才一直都說剛才那位幾位聽眾我們都有說過我們香港人是不是可以支持一下我們認為一些正義的事情還有你越是走出來支持的話我們香港的明天就會更加好我們的同業或者我們想說真話說心裡的說話或者批評政府的平台都可以繼續希望我們能夠繼續發聲 以及真的如果你覺得是不滿意的時候講你的聲音出來多些打電話給我們1831139而且是真的需要的時候我們就找腳去走我們找腳移動我們的身體帶動我們的腦就走出來我很深信我們的腳和我們的身體和我們的腦會表達到一個意見我亦都深信中央是會聽我們的民意 各位朋友你可以如果是對李慧玲的事件有任何意見可以或者是表達意見或者投訴或者也可以上我們的風波的Facebook那裡留言我們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和真真正正是監察政府和真的講我們的真心話出來剛才王國彤說得很對真心話就最好聽假話就是最討厭而梁振英就天天在說假話說了一些小孩三歲小孩都不相信所以令人覺得其實樣子不 不是很差的不過越看越不妥越不行而且他的思維很亂他的思維能夠將行政會議跟我們所謂的陪審團陪審團是有得選擇的行政會議我們哪有得選擇陪審團來說是就那些事實對一個過去的事作出評論好了再見明天見拜拜 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我們有自己有 你們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